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指责俄罗斯掳走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绍夫是恐怖主义行为，俄国必须为此承担惩罚。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表示，俄罗斯已经证实拘留穆拉绍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9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180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5.2跌个二，盈富基金17.85跌4仙，阿里巴巴78.5升5.5，中国银行3.53跌1毫，美团164.6跌1蚊，友邦保险65.4跌5仙，新华保险14.54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55，瑞士法郎7.977，澳元5.059，加元5.712，新西兰元4.431，欧元7.712。每百日元对港元5.4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2点，升175点。港金报1558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49美元，卖出166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咁，由于系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啦，就系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咁而龙和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大会堂一段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民耀街，干诺道中去翻中环湾底绕道方向，近住民宝街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咁另外咯。康乐广场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港景街，咁民光街回旋处一带咧都系受影响，咁就系最主要咧咁多挤塞啦，就系受交通灯失灵影响。咁我再讲多次位置啦，个位置就系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咁龙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大会堂嗰段咧，龙尾就喺民耀街。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文宝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咁康乐广场出翻去干诺道中，龙尾就喺港景街、民光街回旋处一带咧，都系受坏灯影响比较挤塞。咁喺港岛区朋友留意啊，就系受交通灯失灵影响，一带交通咧都受影响。咁讲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对出。较早前坚尼地城嘅石山街啦，近住士美飞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荃湾嘅石围角路由于有塌树，石围角路去洛阳新村方向，近住惠泉路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即系话而家石围角路。嘅车辆就唔能够去到洛阳新村方向啦，咁所以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咁而石围角路啦，去翻老围路方向，近住惠泉路嗰段咧就封快线啫，咁头先都系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就只系封咗快线啊，就系石围角路去翻洛阳新村方向受塌树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石围角路去翻老围路方向近惠泉路咧就只系封咗快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哦，你分享下分享下， 我知啊。 系你买啲咩？你买啊嘛。 我又同我妈斗智斗力啊。 使咩？哇，使唔使啊？ 点样斗智斗力？ 你买嘢俾人啫嘛。 因为条片又出咗街啦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又唔想佢。 即系打手板嗰条。 系啦，我觉得系玩下啫，佢冇理由唔知噶嘛。 嗯，唔系有可能唔知噶。 咁你唔讲 咪得？有冇发觉唔系做呢一行？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好认真噶。 系啊。 系啊，佢哋以为你做乜嘢啊？翻工啫，做咩又俾人打又俾人踢？ 又踎又青蛙跳完之后又要打手板， 但系 有冇 问题啊？ 有冇 问题？我个儿生咧衰到咧配咗音啊！ 我开始觉得你个儿真系有心， 控制良心。 开始觉得你儿真系天生善 良。其实你全家人对你都麻麻地， 由 你大家姐带领之下。 但系会唔会因为佢对屋企人都麻麻地，所以咁样咧？ 咁又唔觉得？我觉得佢对屋企人几 好 嘅，系啊，呢样嘢要赞你嘅。 妈妈点样同你 又打电话俾我啦？系佢个打电话俾我， 佢打俾你啊？ 又打俾我，系、 哦、 我 试探你几时翻嚟食饭啊？ 唔系上次唔系咁嘅，上次话我收到个电话，你打俾我啊？ 系啊，佢有桥噶，佢今打电话嚟，佢12:00啦，星期日，佢问我今日得唔得闲啊？我唔得闲啊，好忙啊，我唔翻嚟啦。咁我即系。 就收線 啦，2:09嘅出動頻， 因為你心有屎，你驚佢問你嗰啲嘢。 我費事佢老人家擔心啊嘛。咁佢冇幾耐，佢又打嚟啦。點零鐘啦，佢話佢啱食完飯。 哇！嗰個鐘頭佢好折磨應該。 係，佢話 點好咧？跟住我用啲乜嘢？ 佢諗到啊， 藉口咧。 佢話啱食完飯有啲肚痛。 哦，通常都係咁。 你今晚就唔好翻嚟食飯啊！冇嘢食啊！ 我轉唔到啊！ 係啊， 係啊。 咁哦，噗又收咗線，即係 咁你都驚唔到。 你知啦，佢一话肚痛，咁、我心里面就喺度纠结啦。 盘算系啊， 佢真系肚痛，咁、我咪要翻去睇一佢。 梗唔系啦， 佢如果假肚痛，即系点？ 真肚痛，假肚痛，你都应该要翻去睇下佢，啱唔啱啫？ 因为佢装得假肚痛，梗系想你翻去见佢啦嘛。 真假你都应该要睇。 我又点咧？又打电话到我，到我出手啦。5:00，因为我知道晏昼又瞓晏觉，喂，又冲凉啊嘛。 系， 我 费 事 吵 醒佢啊，费事吵醒佢啊，又打电话俾佢。 你专登嘅系嘛？ 我专登。 等到5:00你先至乜嘢？ 系 啊，对住麦，对住麦讲。 系，因为我都醒啊，我打电话俾我大家姐啊。点啊？今日你翻唔翻去啊？有冇特别嘢？即系我想听我阿妈有冇打电话俾 你。点解你哋咁奇怪嘅？系啊，大家要互相测试下。 间谍家庭，间谍家庭， 快测， 快测，即刻就可以有， 即刻有结果。 有结果。 咁跟住佢，我佢话冇啊，唔得闲啊，咁样样，即系又去街咁样。咁我咦，我喺度怀疑，即系佢可能一个 人陪你食饭，食嘢食饭。 于是我又打佢啦，唔紧要啦，翻去睇下你啦。 帮你查下油啦， 系啊， 即系个肚痛， 系跟住佢话冇米啊，米缸，唔好翻嚟食， 食唔到， 咁有啲嘢喎，有啲嘢，有啲嘢， 系啊，啊冇米啊，煮唔到啊，除非你买两包米翻嚟啦。 咁但系如果你唔买，咁佢食咩啊？ 佢梗系唔会冇米啦， 佢仲系 get 唔到， 系啊，佢 意思全部都系藉口嚟 嘅，系啊，楼下超市特价，啊你应该有消费券啊， 系啊，你应该点解托啲嘢翻嚟啦，系咪？点解我带啲嘢翻嚟？ 系啊，我话哇好重，唔好啦，唔托啦。佢话楼下超市有得租嘅嗰部车仔，你俾500蚊，佢就你推上嚟， 系啊，跌破时 你攞翻落去， 系啊，订金啊， 咁啊得啦，好平啊，过两日冇噶啦，咁我焗住，唉，都好啦，咁啊买啦，推上去啦，跟住我话，咦，你系咪想买米啊？佢话系啊，咁我话你张地铁咧，我想用佢嗰个八达通买米， 即系你想碌佢嘅八达通嚟买米，咁你佢唔系叫你用消费券咩？ 系啊， 人哋咪讲咗咯， 系啊， 人哋系知你有消费券啊嘛， 系啊，点解你要 佢个有消费券啊嘛？ 点解用我嘅消费券？ 跟住 哦，即系你分得好清楚。 跟住我妈话。你唔使食饭， 你都要食。 唔系 啦，你个个礼拜翻嚟食饭都要啦， 系啊，来买啦咁样嘢咯。我 哇，你同马妈妈都咁计较，碌佢嘅定系碌自己嘅？嗱，咁呢个位我又 佢冇 谂 过，佢冇怀疑，佢冇悬念，佢第一时间谂碌阿妈嘅， 系 啊，碌佢嗰张， 佢梗系碌嗰张啦，点会谂碌自己嗰张啊？ 系咯， 最后就买咗， 最后买咗 几多钱啫？嗰两包 300几蚊， 咁咪系咯， 都抵喎，喂，10公斤160几蚊一包啊， 梗系啦， 好抵啊！ 哇，但系几多个人 食 可以食咁多嘅咩？ 我哋好多人食噶，有时 生谷牛 嘅 喎， 系啊， 唔系佢好快， 系啊，我嗰啲细。 庄嗰啲都食到食生谷牛喎，食到发晒毛。 咁啊，因为你屋企根本有谷牛，就唔关人包米。 几个 family 咧， 大把谷牛， 猪牛冇谷牛大把。 唉、哎，谷牛啊，咁你一包米食几耐啊？ 我一包米啊，我通常我唔会买十公斤嘅，我一买买两公斤嘅，因为我中意啲啊买细包嘅，因为我屋企人唔多嘛，同埋我食米嗰个频率亦都唔高嘅，咁所以我就会系买完即系食完之后就去买食完之后就去买，我觉得会新鲜啲。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如果系勾到边谷牛嘅话，其实系粉噶啲米。 就算未飘牛咧，你摆得耐都唔好啦。 系， 我都同意啊，即系细细包细细包。 甚至乎我有时候我买啲米系要雪嘅。如果大家有留意，有啲靓嘅日本米咧，基本上咧你系唔系喺平时个地方去睇嘅，你系喺个雪柜嗰度咧系攞出嚟噶。 我又買咗兩包，跟住佢又炸炸炸地抹兩個包米，佢點解濕嘅？ 啊！ 你喺邊度買啊？我話唔係啊，因為超市有冷氣啊，攞上嚟係啊， 氣温嘅罩邊 係啊。咁佢又話問阿姐裝啲辣椒， 係咁噶啦，你第時都係咁嘅。 我想問你，咁啊，馬媽媽有冇咧話？攞只手嚟，人哋都打得，点解我唔打得啊？吓嚟打十下， 咁点啊？佢有冇问你今次？ 冇啦，嗰件事，我买两包米都仲慢， 塞住咗个把口。 系啊，塞住咗把口啦。 暗口米系嘛？ 系啊，暗口米。 O K， 咁咪好啦。 咁啊，冇咗三嚿水啦。 哎呀，你都点计较啊？同妈妈 成晚都瞓着， 年光岁十咁厚大你。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Out across the endless sea.I would die in ecstasy, but I'll be your bag of bones, driving down the road alone.早上吓，30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大卫呢个十月嘅大天气咧，都系今日咧比较热啲嘅，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吓，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听日仍然系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稍后数天咧风势颇大，会有骤雨，气温稍微。 下降啊。好，今日我哋嘅节目咧，想讲系友情啊。友情呢一样嘢咧，原来咧有时咧间中都有啲时效嘅，啲嗰啲叫 available day 吓、 嗯。 时间过咗，会唔会就系嗰友情变变地咧咁样？我见到网上有篇文章咧，佢有啲朋友会渐行渐远，即系以前咧就好老死嘅。好好朋友嘅，乜都傾得嘅。但當你發覺原來有以下所講嘅一啲嘅事情啦、現象出現咧，代表咧可能已經大家咧再唔係以前咁 close、 咁 friend 啊，咁 friend 係啊，又唔會出街啊，又唔會咩同佢講啊咁樣啦。你哋朋友會唔會分嘅？分嘅等級啊？即係有啲嘅就係可以講一啲好心事嘅，有啲好可能就未必會講嘅。有啲嘅就係可能係真係出嚟食飯嘅啫，社交嘅啫咁。 其實都唔使自己去分嘅，因為有啲咧，我想問你最遠最遠嘅朋友又幾時開始識起嘅？即係你最遠最遠，我最遠咧由小學開始識起嘅朋友，咁、到而家即係經歷由小學啦、中學啦，到而家出嚟大家做嘢啦，到。咁耐啦，所以嗰啲系真系 成日见嘅，仲系 就系唔见，但系都冇乜所谓嘅，因为 咁咪朋友咩？仲系朋友咩？ 嗯， 因为耐唔耐会用电话倾偈啦，会用咩？见就真系少咗见嘅，因为有啲即系有过啦，即系已经移咗民噶啦，唔喺香港噶啦，咁都见唔到嘅。但系就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好多嘢系仍然系有翻嗰种感觉咯。你有冇咁耐嘅朋友？ 我冇， 我最耐嗰个就系幼稚园咯，五廿几年。 吓？点解啊？ 咩点？点 keep 啊？哎，我觉得好奇怪噶，我系会有唔同嘅阶段嘅朋友嘅， 跟住中学有时候出嚟玩咯，系啊，但系都冇见十几廿年啦，系啊。 其实佢喺咪度喺 朋友， 仲有冇再搵翻？有，而家有。 你嗰次喺空气中搵翻嗰个咧？ 嗰个都好耐啦， 都好耐啦嘛， 系啊， 都系小学同学定系中学同学啊？小 幼稚园 同学， 幼稚园 同 学，小学系啊， 幼稚园我就真系冇啦， 系啊，跟住小学一齐咁样啦，因为住我楼上啊嘛，系啊， 你觉得系咪啊？即系有时未必会成日见， 系啊系啊， 未必成日倾偈，但系都系好朋友嚟嘅， 系啊，嗰个感觉即系一见面就 就喺翻树噶 啦，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系啦，特别识得耐嗰啲咯，啊，你话如果你话讲心事咧，我真系好少同人哋讲心事， 嗯， 系啊，好少，真系好少， 咁你哋同呢啲朋友讲啲咩啊？日常生活嘅嘢啊？工作啊， 唔系噶，因为佢识咗咁耐咧，其实唔系长期都系咁疏离嘅，有好大段时间，尤其是啱啱毕业出嚟做嘢嗰十年咧，系好频繁嘅，因为大家都单身啊嘛，其实最容易行远咗就系大家都有屋企啊，有老婆仔女啦，咁嗰个时候会开始远咗啲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 唔同意，因为其实我见到有啲朋友嘅就系因为就算系结咗婚又好，有仔女都好嘅话，大家一齐去有某个人屋企嗰度 barbecue 啊，呢啲都有好多嘅。 我知，但系嗰啲系 family gathering 啊嘛，我意思即系话三个人喺度饮闷酒啊，讲下喂你又甩拖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即系讲下嗰啲比较 我冇呢啲咁嘅 男人嘅。咁如果你同佢系好朋友嘅话，咪会就系佢会接受埋你自己另外。一半啊，跟住就系两个人变得四个人啊，四个人变得八个人啊。 我意思即系话喺嗰啲 function， 我哋唔会讲心里边某啲嘢咯。 哦 ，OK， 系 OK， 唔系我只系想定义一下，即系咩或者系朋友啫。 但系我真系好少讲心事嘅朋友，唔知点解。 唔知啊，因为我都想问下嘅就即系男士会唔会系咁样咯？但系女士们嘅话，我会用我同佢究竟可以讲几深嘅心事，而作为嘅就系话佢嗰个朋友嘅交情有几远？ 嗯， 系啦。如果有时嘅就系话，如果根本连心事都唔会讲嘅，嗰啲就绝对唔系朋友咯。 嗯。 嗯， 系啊，嗰啲唔系朋友啊， 嗰啲嘻嘻哈哈嘅咯， 酒肉朋友， 系啊， 嗯，咁样咯，好啊，咁当然啦，咁啊呢个系每一个人唔同嘅定义啦， 冇错，系， 咁而家讲到嘅就话，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嘅表征系代表住嘅就系话，诶，其实大家好可能嘅就系，慢慢冇以前咁 friend 咯，咁咧， 单对单第一个啦吓，单对单坐喺度，有啲尴尬， 系， 搵唔到话题， 有， 以前系唔会嘅， 啊吓。我会 都有嘅， 因为对佢已经冇兴趣啊。 系啊，大家唔知点 讲咧， 系啊， 你系望住我，望住你咁嗱，呢个咧就等于嗰个兴趣就系啦，觉得自己对佢讲嘅嘢，又或者 feel 到佢对自己讲嘢都可能冇咩兴趣 啊。有啊，有啊， 过咗时咁吓，即系个保质期过咗。 嗯， 冇错啦。咁好啦，讲咩？咁啊，于是以前讲翻啲小学时候嘢啦，中学时候嘢啦，咁样讲嚟讲去都系同一个 gap， 同一个对白。又讲翻啦，往常上次啦，唔知点，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咁样咁，但系唯一可以讲嘅都系呢啲嘢，会唔会啊？ 会。 系会啊，会啊， 系好怕咁样嘅。 你个行业又唔同我个行业， 系啊， 大家冇共同话题。 所以你唯有共同嘅咪就系以前一齐读书嘅时候嗰啲嘢咯。但系你每一次出嚟 gathering 都系咁咧，我就会觉得闷咯。 讲嚟讲去都有个话题。 系啊，但系其实咧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嚟嚟去都系嗰啲嘢。 系啊， 大家都系白头宫女话当年嘅咋，好怕嘅其实。 系啦，跟住咧，你如果唔出声咧，又冇人出声，咁啊就算出声咧都要好耐。喂，咩问完之后，佢等咗好耐先。系啦， 啊非常惊，因为我觉得咧，仲有好多时候咧，就会大家会觉得我系做呢一行嘅， 系啊， 所以 suppose 嘅话盒子系由我打开嘅， 又问翻你个娱乐圈， 又或者就唔系佢唔系问我娱乐圈嘅嘢，而系嘅就系即系大家会觉得嘅就系搞气氛啊，又或者系即系讲啲咩话题啊，嗰啲全部都系你咯，又或者嘅就系如果你静啲嘅话，个嗰日可能真系唔系好想讲嘢嘅，佢哋觉得你冇嘢嘛，你咪唔舒服， 会唔会觉得你有 唔开心啊咁 样， 懒巴闭咁啊，有冇其实综艺？ 有嘅， 幾慘 都有嘅， 我覺得係辛苦嘅，即係有啲人又特登又問啊呢啲八卦嘢啊，邊個同邊個又點點點？ 哦，咁佢哋又唔會嘅，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哋會覺得同你一齊出嚟咧，會俾人望住曬。咁我試過就係有啲同學因為咁樣講嘅就係話，同你出嚟嗰時啲人望住曬，我唔嚟啦，咁咯。但係嗰啲我控制唔到啊嘛， 都唔舒服咯，可以。 係啊 ，OK， 好啦，十點半我哋先聽咧新聞報告，翻嚟繼續講下呢個話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特区政府亦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星期四起至到今个月27号，而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有关方面进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香港有不少相关人才，呼吁合资格人士参与初选。他又说全国只会选拔两个人成为在荷专家，但国家首次向港澳地区开放选拔，相信对最终入围人员有合理期望，关键在于香港是否能够推荐合资格人士参选。被问到如果有外国居留权或者持有 BNO 能否参加初选，孙东回应说，东局会按既定程序审查，如果有人希望放弃海外身份参选，将会由评审委员会处理。大约十年前启用的屯门巴士转乘站近年出现饱和，运输及物流局早前提出会在转乘站增加停车处。运输署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计划在往九龙方向转乘站外车道后方加设两个停车处，以及往屯门方向转乘站的上层最前方增设一个停车处，工程预计2023年内完成。主要营办商九巴表示，已经将改善硬件的建议提交政府，但随着屯门人口急速增长，预料增加停车处之后可能很快又饱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恒斌认为，如果只是增加一个停车处是杯水车薪，认为在今次扩建之后要随即考虑进一步扩建或者优化。港铁表示，屯马线的故障已经处理好，屯马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今早大约7:45，港铁表示，由于屯马线乌溪沙站至钻石山站有信号故障，屯马线列车服务受到延误，来往钻石山站至第一城站一度暂停服务，期间港铁人员进行抢修工作。至朝早大约8:42，港铁表示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5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89宗确诊同埋466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80宗，四川45宗，广东19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宁夏127宗，西藏43宗，四川40宗。内地累计超过251,000人确诊，5200多个患者离世，超过242,800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56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240亿1000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62.4跌4蚊，盈富基金17.72跌0.7，阿里巴巴77.3跌6.5，美团161.9跌3.7，中国银行3.5跌0.3，友邦保险65.25跌2毫，新华保险14.28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59.32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8，瑞士法郎0.985，加元1.375，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114，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1点，升174点。港金报15,58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26美元，卖出1,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由于咧有交通灯失灵啦，影响到下角道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噶。咁下角道东行去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咁龙和道去翻铜锣湾方向，近大会堂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四季酒店。康乐广场出翻去干诺道中，龙尾就喺港景街、民光街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由于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咧嘅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国际金融中心。龙和道去翻铜锣湾，近住大会堂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四季酒店对出。康乐广场出翻去干诺道中，龙尾就喺港景街、民光街回旋处一带咧都系受影响。咁另外啦，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对出。荃湾嘅石围角由于有塌树啦，石围角路去洛阳新村方向，近住惠泉路一段仍然系封闭，咁即系话而家石围角路嘅车不能够去到洛阳新村方向，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石围角路反方向去翻老围路，近住惠泉路嗰段咧就只系封咗快线啦，咁一带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是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印度会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红磡道大亚街方向尖沙咀、三号干线海泥村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黑暗嘅世界里面，唔系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面口噶，系咪？ 就系鬼打鬼。 我有请过佢，佢出几多钱？我双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系三倍啊，五倍，十倍得啦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咧节目《风骚快人》。头先讲到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好啦，以前咧就好好朋友嘅，好 friend， 好多嘢可以讲得吓。咁啊，发现咧有啲事情出现咗啦，或者咧表征出现咗咧，就系、是、原来已经系唔系好似以前一样啦。咁样样系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发觉，咦，点解每次自己出呢啲聚会嘅时候咧，都成日睇表啊，或者觉得啊几时走咧咁样样，即系觉得时间好慢，时间好慢。 而家有电话咪好咯，系啊，系嘛？你仲可以揿下电话啊，或者你去上下网啊。你话以前你点算啊？我就会成日一去到嘅时候，唔系啊，我直头会谂住走噶。 吓、 啊，系啊，我做系早啲话俾我听，我就系去到嘅时候已经我谂紧嘅就系，一阵间我几多点钟话走咧咁样。 即系讲定先，我而家有事啊，即系嗰啲咁。 系啊，类似系咁样啦。 系、 但如果我听到你咁讲，我就觉得好唔开心，好冇人 啊。系啊，我知噶，系啊，系啊，但系冇办法啦嘛，我唔想嘥时间嘛，大家都唔想嘥时间喺我身上啦。 明白。 咁另外咧就系次约会咧，约某啲人咧总系咧三催四请先复，即系问出我未知。到时复你啊，或听日复你啊，咁样即系 咁就唔好再约啦，系啦，我就费事理佢啦。 有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有一啲 group 咧，有一啲朋友咧，佢系会俾压力你嘅，即系佢会俾压力你嘅就系正如嘅就系，其实我一路都唔答你，系一路嘅就系我喺度谂紧，我可以点样 推你， 推你又或者嘅就系可以即系延遲到即系差唔多已經去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覺得我真係唔得啦咁樣。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 sign 嚟嘅， 朋友之間應該識解讀呢啲信號。係 啦，但係我試過嘅就係、是、 唔好問到篤。 有啲朋友就會話有冇搞錯啊？咁耐都唔復啊！我哋要book 台啊，定係要book嘢食啊？唔可以再等你咁耐噶啦咁樣。我就覺得其實你咁樣係會唔會間接俾咗一個壓力一啲朋友咧？去咪唔去咯，去咪去咯，见到咪见咯，见到咪算咯。 或者好想见到你咧，咁如果你唔去，又好似争啲咁。 系啊，佢想见到我，但系其实问题系你都要尊重呢样嘢，系双方噶嘛， 系咪？ 净系一边想见系冇意思嘅。 系啊，我觉得有时系咁咯。 后来咧，嗱，你又发现啊嘛，另外一个就后来发现咧，原来咧有几个朋友咧。有几次咧出去玩啊 ，happy 咧，原来完全冇通知你，跟住你就谂啦，原来以为咧酒肉朋友，原来连酒肉朋友都称不上，因为连酒肉都唔同你一齐去， 咁咪由佢咯，谂嚟做咩？ 几好啊，认清咗个情况系咁样， 唔好嘥时间嘥钱添。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 hurt 咧？ 唔会，睇下啲咩朋友咯，我都冇乜所谓，你咪去咯。 我会嘅，我会嘅，我会 hurt 嘅，我会 hurt 嘅。就算嗰啲系酒肉朋友，我都会 hurt 嘅。因为既然系酒肉朋友啦，就系、是、你哋都将我分出嚟嘅话，咁我唔知应该将自己摆喺一个咩嘅角色当中。 咁如果你发现我同阿大佬去食饭唔叫你咧， 唔会，因为我唔想见你。我觉得 OK 啊。 另外咧，以前咧本来喺 group 里边咧，我哋而家都叫 chat group 啦，咩都倾，咩都。倾好无聊嘅嘢都倾咁样，慢慢发觉咧，嗰啲出现嘅信息越嚟越少啦，越嚟越即系好耐先有一句喂，听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咁到下一次再讲咧，就又到另一个生日。 冇所谓啦，而家都市人都咁忙， 系啊， 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讲咪讲，唔讲咪算。 系，即系话呢个朋友已经系即系比较少联络咁样咯。咁另外， 我反而系觉得对唔住啊吓，延伸一下先，即系我反而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点解？ 要同佢讲一声生日快乐，如果唔系由衷嘅，但系如果你喺个 group 嗰度唔去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你会成为压力咧、嗯。我想讨论嘅呢一个位置，你明白我讲咩嘛？系啊，即系如果唔系由衷嘅，嗱，你头先你都讲，我就讲咪讲，唔讲咪唔讲咯。最弊嘅就系话我系唔想讲噶，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当个个人都讲嘅时候嘅话、啊，你都见到 Happy Birthday 系啊一句啫嘛，系咪啊？咁你都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我系咪应该都要讲咧？ 但 系其实 你 未必想 讲。如果你嘅朋友咧喺你生日嗰日咧，佢冇同你讲生日快乐咧，你会唔会唔开心嘅？ 因为我冇乜所谓，唔讲 咩朋友先，咩朋友 好熟嘅朋友啦， 好熟嘅朋友。 如果我唔同， 如果系你同 O K， 我真系觉得冇嘢。 你又 O K， 系啊， 好嘢得，冇问题。 因为根本你唔系我朋友。 我终于试咗你两次啦， 我好朋友，好朋友又点会计较咧？所以我咪就系话，你一定要定义嘅就系佢喺你心目中系乜嘢。有时好朋友去到一个地步嘅就 系 佢做乜都得噶，因为你都知道佢系咁嘅人， 系 咪？所以我觉得好难讲， 好朋友。 好难讲噶，佢点样浅答你啊？佢点样 好难先会嬲得到佢？ 但系你都唔会嬲佢，你甚至乎会揾一啲藉口嚟去原谅佢、嗯，就会觉得自己小气。 冇错， 系咪？但系 好混淆啊！而家 唔系啊，你咪会觉得就系朋友咪就系咁样咯？你应该系咁样噶嘛？你唔可以同佢计较。 好多嘢已经唔再介意 啦。如果你同佢计较，佢就唔系你朋友啦。 系同意。 冇错啦吓，咁啊，以上所讲就系一啲差唔多啦。 哦，喂，除非 我 有一样嘢，我有一样嘢真系觉得咧，因为呢啲因为钱银咧，啲朋友就会疏噶啦。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即系 你 嘅关 借钱俾人，或者佢借咗钱俾你，跟住咧佢本来话啊还啦还啦，跟住然后就冇揾你，然后有一日你想揾佢咧。佢可能又唔夠膽接你避你，其實你唔係追佢嘅、 嗯， 只不過想問候下，喂點啊？呢啲問題解決未啊？但係佢已經好咩啦？即係好似好尷尬咁，可能佢又暫時未方便還俾你咁。 係 我覺得有啲友情就係因為咁樣就淡。 但其實牽涉錢好容易就係咁噶啦，除咗借錢之外，做生意都係噶，即係合粉去做一啲投資啊，做生意好多時都係咁樣。 所以個説話話，如果做朋友嘅話，唔好一齊合。 系 自做生意啊嘛，嗱，另外仲有一个嘅，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某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大家嘅友谊嘅，就系、是、可能系嚟嚟去去，可能一班朋友，我唔知道男仔会唔会咁样吓、嗯，女仔嘅话会有啲所谓叫姊妹图嘅、嗯，即系大家嘅就系可能我识你先，跟住我同你 friend 啲，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嘅就可能之后我先再识阿 Michael 或者再识阿小白，咁但系问题系真系有呢个深浅之分噶嘛、嗯，可能有时有某啲嘢嘅话咧，我就会讲咗俾一个譬如识耐少少嘅，唔讲俾其他人听嘅，当其他人知道咗嘅时候嘅话，佢、哋就会觉得好受伤害啦。唔系成日都系四个人一齐出嚟食饭嘅咩？点解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你唔讲俾我听啊？但系我系会觉得就系其实某程度上，你作为一个朋友嘅话，你系应该，因为你唔知道你自己喺佢心目中系一个乜嘢嘅地位，你亦都要尊重嘅就系佢选择性地系咪啊？有啲嘢同你讲，有啲嘢唔同你讲， 啱啊！ 可能亦都系同你自己本身嘅嗰个性格系有关嘅。例如有啲人我一定唔会讲嘅，打死都唔会讲嘅，就系因为我知道佢口疏。 嗯。即系讲完俾佢听，讲俾好多人听， 消化紧。 我知啊， 系啦，唔同即系同佢系咪我朋友唔关 系， 而系我都要睇下对方系一个乜嘢嘅人。 你呢头讲完佢，呢头已经打电话 话俾人听。冇错啦，所以其实有时有好多嘢，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有翻一个咁嘅尊重，唔系代表佢咁样唔当你系朋友，而系嘅就系有啲说话嘅话系真系会分同呢一个讲，但系唔同得呢一个讲。 同埋有啲 你明我讲咩系咪？ 距离都好啲嘅， 系啊， 唔讲 你唔想同佢讲，咪唔想同佢讲咯，同埋。你会分咯，有啲咩事，屋企嘅嘢或者我会同你讲，但系好可能嘅就系一啲比较再深入啲私人啲嘅嘢，我未必会同你讲。 感情嘢就唔讲。 你哋会唔会分？ 会。 同埋有一时咧，除咗友谊嘅深浅之外咧，有啲嘢咧系关乎大家嘅阅历嘅。譬如举个例，我会讲翻一啲，譬如例如我妈妈喺身体唔舒服，咁可能佢嘅妈妈亦都试过咁嘅嘢咧倾咯。但系有啲如果你哋冇呢啲经历，我同你讲你冇 feel 噶，系咪先？即系屋企嘅嘢，有啲你明我。高呼緊乜嘢？咁會有得傾咯。 嗯，因為我最近就睇咗有一套電影，就係講緊即四個姊妹圖。咁到最後尾嘅時候，有時有啲咩嘅就係、是、哦 ，OK， 個女人佢要離婚，佢就選擇嘅就係同一個已經認識咗好耐，因為佢好清楚知道佢嘅生活係點樣嘅一個同一個朋友仔傾。咁、而其他嗰啲知道咗之後嘅，佢就覺得好 hurt，、因為其實 suppose 離婚咁大件事， 冇錯，我哋四個係成日一齊會去浸温泉啊，我哋會去旅行啊。你離婚咁大件事，又或者你咁唔開心，點解你會選擇得同一個人講咧？我覺得嗰樣係好值得大家深思。 私嘅， 系 系咪？ 啱啊！ 你都会咁嘅，其实你做人你都会咁样，我唔会吓，我唔会所有嘅嘢会同晒有，即系我会拣咯，我真系会拣咯。 我谂男性唔当你朋友，男性朋友之间会选友谊嘅，可能就系佢哋响工作上嘅发展。 嗯， 系啊， 你意思损害？ 系啊， 损害你哋嘅友谊？ 唔系，系啊，损害友谊。即係例如有一個已經做到總經理啦，嗰、那個都仲係好似 咁呢個要面啫，係嘛？ 唔知咧， 即係你先可能做翻朋友啦，因為大家好似感覺個社經地位有一個距離， 都係越嚟越遠啊。 點解咧？如果你係嗰、那個，你係渣嗰個， 我係渣，我唔知道你講乜。即係你出差啊，哦、又飛去邊度開會啊？原來我知一個 平時上落嘅幾百層、啊、幾百萬啊， 咁樣 會㗎， 咁樣 咯。都會嘅，都會嘅。 友情。比较复杂吓，有时都有好多嘅潜规则。好啦，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同埋今日会有淑女关注组翻嚟出现，仲有 中医阿许 Sir。 唔系，今日 取上集，顾问啊，对唔住啊，因为头先我哋讲紧， 即刻死 啊，你好嘢啊嘛。That love goes so far, your little piece of heaven turns to dust. Listen to your heart. 网上情，卖菜的老阿伯。我啱啱搬嚟呢个社区嘅时候，最唔习惯就系买菜啦。去一个比较传统、比较污糟嘅街市嗰度，朝头早九点到十一点几系最热闹嘅时间。过咗差唔多十二点咧，哇！买菜嘅人同卖菜嘅人突然之间都好似唔见晒咁样。即系喺入口嗰度有位老阿伯。踎喺度摆咗两箩菜喺度卖晒就走㗎喇。有一日我见冇人冇其他档口就走买菜啦。阿伯啲菜点卖呀？是但啦是但啦，啲菜我自己种嘅，放心啊，冇农药嘅。跟住就倾起偈上嚟啦。佢就问我，佢话哦，你啱啱搬嚟㗎？ 好似以前冇见过你嚟买菜嘅。哦，系啊，我啱搬嚟几日嘅咋。系咧，点解十二点几咧卖菜嗰啲走晒嘅？跟住老阿伯好耐心咁解释话：，哦，系啊，翻屋企食个饭唞下啊嘛。我哋做卖嘢嘅好辛苦噶，时间又长，唔似我啊。我买完我啲菜我就走噶啦。呢、這个老阿伯个性开朗，好中意讲笑。开始我哋就系做咗好朋友，经时倾偈啦。佢对呢个菜市场出入嘅人都好熟悉，有时会细细声指住呢个话：，你睇下嗰个太太啊，佢好中意赌钱噶，输咗好多钱啊，搞到佢老公都要同佢离婚。后来有一次打风啊，淹没咗附近好多嘅农田，好耐冇见过阿伯嚟卖菜啦，有啲担心佢。我问有个铺头嘅阿婶，佢就话啦：，嘿，嗰、那个阿伯有福唔识享咧，个仔喺美国啊，听讲啊做高级工程师，要接佢过去，佢又唔肯喺度卖菜，佢又咁样自由、啊。探望佢成为我菜市场嘅目的。有一日去到，咦？见到佢带埋老婆嚟，我就笑佢啦。哇，今日有太太咁好嘅美人喺度陪你，你真系好啦。佢太太笑得好开心。跟住我顺便问啦，系咧，阿仔有冇翻嚟睇你两个啊？好噶婶，哎，佢哋好忙噶，翻嚟要买机票咁多钱，唔使啦。后面老阿伯冇抬头，冇回应，冇讲佢仔任何嘢，唔知点解咧。有一日我又去买菜啦，得佢一个，我顺口就问啦：阿仔唔翻嚟，你唔挂住嘅咩？佢沉默咗一阵，话：其实我仔得咗癌症，久咗两年噶啦，我唔敢话俾我老婆听啊，我惊佢受唔到啊。而家咧，我喺电话播俾佢听嗰啲都系以前录低嘅声嚟嘅啫。好彩个心抱同啲孙夹埋嚟呃佢，如果唔系都唔知点算。嗱，唔好讲俾佢听吓，我个秘密嚟噶。我点点头，唔知讲啲咩好。跟住佢买完菜啦，攞一个箩翻屋企啦。望住阿伯个背影，我突然觉得，原来喺呢个都市里边，好多小人物，佢哋背负住太多太多生活嘅担子，除咗生活嘅担子，喺膊头上边仲有对家人嘅关怀。每一天就好似呢位阿伯咁样，继续过佢嘅生活。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载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十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贴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周围的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采呀采呀采呀采，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采向不知的未来。 子怎么也跑也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 他依然往前踩， 他只能往前踩， 他只能往前踩， 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上不知的味道。 踩呀踩呀踩呀踩， 踩呀踩呀踩，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呀踩呀踩，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时间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就会有估下估下 中已经被劳拉淘汰出局，连进入次轮的机会都没有，但结果成绩比预期理想，预料他会在之后的选战中强调民调不可尽信以巩固票源。分析又说，很多选民不论支持左翼定是右翼，都希望大选在首轮就有定案，但事与愿违，代表在今个月30号次轮投票前的这四个星期，社会围绕选举仍然有激烈的竞争。英国皇室确认，国王查理斯三世在首相卓维斯建议下，决定不出席下个月由埃及主办的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皇室在声明中表示，查理斯三世咨询了卓维斯的意见，在相互友好和尊重的情况下，查理斯三世同意不出席。报道说，查理斯三世是坚定的环保人士，一直致力参与改善气候问题的倡议。上月登基前，他曾经表示将会出席气候变化大会会议。报道又说，皇室的最新声明是回应《泰晤士报》早前一篇报道。那个报道说，热衷环保的查理斯三世取消出席气候变化大会，是因为遭到卓维斯反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21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287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2.2，跌4.2；盈富基金17.68，跌2.1；阿里巴巴77.4，跌5.5；美团162元，跌3.6；中国银行3.48，跌0.5；日本保险65元，跌4.5；恒生中国企业59.16，跌8.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72升2仙，中国平安38元跌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83，瑞士法郎0.985，加元1.377，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112，歐元對美元0.981，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經平均指數報26,111點，升174點。港金報15,58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4.29美元，賣出1,66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繼續同你跟進下確道的壞交通燈啦。下確道東行去銅鑼灣方向，跟住紅棉路因為有壞交通燈，一大擠塞。龍尾去到江樂道中，跟住國際金融中心。咁而家康樂廣場出翻去江樂道中方向啦，仲係擠塞，車龍排到民耀街，跟住耀星街。重複多次咧，就係下確道東行去銅鑼灣方向，跟住紅棉路因為有壞交通燈，龍尾排到江樂道中，跟住國際金融中心。另外康乐广场出返江乐道中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民耀街，近住耀星街。咁喺荃湾嘅石围角路就因为有冧树，石围角路去陆洋新村方向，近住惠泉路一段咧仍然系要全线封闭噶。咁至于反方向去老围路，近住惠泉路一段咧快线亦都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就系荃湾嘅石围角路因为有冧树，石围角路去陆洋新村方向，近住惠泉路一段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老围路，近住惠泉路一段咧快线都系需要封闭嘅，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主要系前少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葵芳嘅葵仁路因为爆水管，葵仁路去货柜码头路方向，近住葵青剧院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红磡道大亚街去尖沙咀、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的，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物和特色的小店。 香港人很有人情味的，不介意同人分享他的故事。 香港有很多好东西吃的，中西日韩泰粤乜都有啊！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有大街小巷关注组，同你一起发掘香港嘅美，靓靓靓美美美，我最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时间，我哋关注到有位嘅男仔啦，放弃咗百万嘅年薪吓，种番薯三年嘅时间咧，赚咗350万嘅。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老师。 早晨，早晨。 妈妈，早晨。 你好。 早晨。 点解你唔记得嚟啊？ 唔系，我想问下你哋识唔识嗰个蔡一杰同学啊？ 识啊，我同我 friend 噶。 你想点？ 生佢点样啊？ 你想转告啲咩俾佢听？ 冇嘢。 啊，有咩同你讲啊？ 冇，我问下你识唔识啫？识咪识？你叫我多啲嚟上堂啦。 哦， 你个问嗰个菜咩话？ 咁又唔会，我知佢叫咩名啊嘛。 咁佢都要咩噶？佢知道咩名，我哋先知佢讲边个啦，菜边个系咪先？好， 好， 坐定未啊？ 坐定。 哇，你即系咁多碌屎嘅第二堂啊！ 系啊，写第二啲， 第二个老师啲嘢，上你堂，但系个心一定 好多嘢噶。你估我真系？ 我估， 我 阿细路长，细路长应该写紧啲戏文系咪咧？有啲戏文， 唔系嗰个已经写咗啦，嗰个已经做咗噶啦，系啊。我一阵间再晏啲，我仲有啲嘢做。 哦， 系啦，咁样。 好啊，今日讲咩咧？我头先讲俾你听，我讲乜嘢？冇错， 系啦，瘦头， 瘦比南山， 冇错， 瘦包， 系。嗱，记住。做生日咧，嗰、那个千祈唔好话系寿包， 系嗰、那个寿桃， 寿桃嗱，谨记啊，大家必须要搞清楚啊， 因为我讲错过啊， 系啊， 系俾人闹啊。 寿包系即系诶，佢个先人嗰阵时 系啦，先至食寿包， 寿包，否则如果做生日咧，就叫嗰 系寿 桃， 寿桃包。 嗯，好，两位，你哋第一次做生日系几时啊？帮自己做生日。 自己做生日、 啊、 第一次做生日咪一岁咯。 嗯，啱。 咁就唔系自己帮自己做啦，阿爸阿妈帮自己做啦。 咁你自己咧，自己生日会系几多岁啊？ 自己生日会啊，哦，学校嗰啲咯， 系啊， 嗰啲有每月之星噶嘛。 冇错， 系啊，系啊，戴同个顶帽噶嘛，跟住咧几 一个 假假眼高面前嗰度，知唔知影张相噶嘛？ 系啊。你有冇相啊？ 我冇啦，唔留低啊，冇啦。 我冇啦， 系啊。 通常啲幼稚会搞呢啲， 幼稚搞嘅，系 啊。 每月之星咯， 同埋嗰时都会嘅，嗰时又冇咁大阵仗。我记得我去过人哋，去过我表妹屋企搞生日会，佢搞生日会。 哇！你咁细个已经系 好细个噶。咁 咧 佢就坐晒啲凳仔喺度咯，咁跟住就唱歌咯，咁跟住又切蛋糕。我隐隐约记得噶，有影相添嘅。嗰时几岁？但系我表妹系。 知唔知个寿字点解咧？ 寿字，寿字咪就系生日咁解咯。 唔系错。 哦，寿啊，一年。 唔系。 啊，寿开心。 唔系。 啊， 有咩方向？ 点解啊？ 有咩方向？ 即系个 字本身有个意思喺度嘅。 啊，个字意。 系啦，然后咧 生命 唔系。长久咁解， 好 长好远系啦，于是咧有好多啦，寿诞啊，寿乜寿物， 佛诞啊咁， 系佛诞唔好提呢个字， 佛诞啊咁， 逢礼拜四，好期待， 礼拜三之后就到佛诞， 好期待啦， 细佬长， 咩事？ 你注意啊，你嘅行为啊， 我有咩问题啊？ 我叫你注意下啫 ，OK。好啊，咁啊，即使我受咗 点 沉啊！ 你唔叫我，你唔叫我注意嘅，我讲啊，佛诞，你唔叫我注意啊！ 因为老师对你好失望， 系啊，佢已经咁放弃啦， 系啊， 系啊， 睇唔到 我，我发觉细路长仲有机少少机会得救啊！ 佢系狂啫， 系啦，有得救， 系啊，有得救， 太好啦， 有得救，系啦。中国人咧，其实咧五十岁先开始做寿， 系咩？ 系啦， 咁之前嗰啲咧， 系啊， 嗰啲唔叫做寿。 咁叫 咩啊？系啊，嗱，如果 B B 咧，即系中国人咧，最细个咧就系找粥，你记唔记得？ 哦， 系 啊， 讲 过啦， 嗰阵时就叫做即系第一次帮啲小朋友系庆祝，然后去到大人咧，你譬如话你嗰啲十八啊，嗰啲 十岁啊、二十岁啊，嗰啲唔重要嘅， 系啦，去到 但系都会食饭嘅系咪？都会庆祝嘅， 食个鸡蛋咯， 但系唔系大寿咯， 冇错啦， 即系你意思 六十岁先叫做大寿， 去到五十就开始做寿啦， 系啦系啦， 六十就大寿， 因为以前啲人好短命噶嘛， 系啊， 系咪因为咁啊？所以你话你咁难得你嚟嘅。 到即系去到五十岁嘅话， 未死喎， 咁都未死啊！ 咁啊要做啦，咁啊要做 啦。同埋佢哋系九嗰年做嘅，即系59岁啊，49嗰年做嘅。 系啊，听闻话嗰一年嘅话，嗰个关好难过。 意思 系 长长久久，系啦，一定要过嘅，咁样样咯。遭受咁你记唔记得啊？细路长，你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你又知唔知啊？ 问 个米 我 问 个 问 题米字啊嘛，米寿啊嘛， 系代表几多岁啊？ 米寿系88岁。 嗯，啱啦。嗯，真系有啲意思啊吓。好，而家考下你个寿字先。 果然真系有得救系嘛？ 有得救。 我记得米寿系88系咪？ 好。 因为我哋遥佢课程嗰啲同学同我讲噶，我记得同我讲翻啊。 OK， 好。啊。散寿系几多岁咧？ 雨伞，你嘅散寿，雨伞， 雨伞，雨 你点知佢散寿？ 你怎么讲散寿嘅？ 散寿，你话老师指示， 所以佢有得救咯。嗱，所以佢有得救咯。 话时话，最后一次啦吓，如果你再系咁样激老师咧。罚单唔紧要，你陪老师， 我哋同学又冇嘢嘅， 你陪老师一齐受罚。如果又系我嘅话， 咩事啊？两堂嘢嚟嘅， 系啊， 系咪先？ 系两堂嘢啊， 考试都唔同啦。 你依家系咪同老师嗌交啊？ 系， 嗌紧啦，你唔系咁唔知系嘛？ 其实， 你都点啊？ 梁大章同学， 你放弃咗我啦嘛？你问我嘢做咩？既然放弃咗我，问我嘢做咩？ 你睇个镜， 我当冇上堂噶啦，而家 当冇上堂， 四十。 错，都话五十先开始咯。 五十， 错， 散寿 系嗱，其实都系由个字嗰度插出嚟。 系咯，咪就系人，跟住两个十十十十， 八十 人 八十啱啦，你都系撞嘅啫。 散寿， 我答中就答中啦，撞咩？ 做咩啫？人哋撞中咗点啫？ 系啊， 唔识咩？ 佢撞唔紧要，佢弱衰啊！咩？我都唔识整 咁多嘢嘅， 用呢个态 度。 系 啊， 佢秒啊，八十 唔得啊！你平时都系咁啦， 我几想秒你哋啊！ 你对下家婆又好好咩？ 系啊， 啊一人小 人， 一人小计，一人小计 啊！ 分不自抹咗嚟，散寿嘅意 思。你而家梗系分不自抹咗佢啦！ 衰人 啦，衰嘢你分不自抹咗 佢，闹老师衰人。 唔系啊嘛， 我就咁话衰人啫嘛，你攞出嚟用啊？ 我都睇唔过眼啊 ！OK， 得 八十。 系啦，因为个散咧上面个人，下面有个十字， 系啊， 所以就叫八十。 哦， 系啊，嗰四个人仔咧就唔使理。 嗰四个人仔唔理噶， 唔使理嘅， 咁 样就叫散寿。 咁你讲咩得啦？ 系啊， 系咪先？咁即系八十。 你睇佢而家 几多几？ 唔系我讲咩都得，呢啲系中国文化固有。 咁系啊嘛， 系啊， 系咪先？咁你多 继续起寿，了几多岁？起系 九 十， 起宴嘅起啊， 系 欢喜嘅喜。 搬你个起 九十， 错 一百 七十， 错嗱呢个又系从个字嗰度拆出嚟，不过呢个又几特别，佢书法个起字点写？ 哇！ 书法个起字 系啊，即系写咗草书，就77咁解。 点解计到77？ 因为佢料出嚟似77。 我唔紧要啦，头先散寿你都话系80啦，你讲咩得咧？ 米寿你讲咗啦， 88啊嘛，米寿我记得啊，我问过嘅。 白寿， 白啊， 白寿， 白色个白， 白色个白， 几多岁啊？ 白寿 系咪即系百岁啊？ 错，白寿 五十岁之后嘅啦，系咪？ 系啊，全部50、60之后噶啦，50都唔好讲啦，系啊， 70、80、90啊？ 错， 99。 啱啦，点解啊？ 我撞嘅啫嘛，我头先都系，我而家都系，我次次都系 撞嘅啫。 梁家章， 直呼其名，直呼其名， 你想唔想你嘅成就更加大呢？如果你想嘅，你就唔好群埋呢啲咁嘅细路 卒啊！ 我冇话你， 佢兜个弯嚟闹你， 系啊， 系啊， 唔好群埋啲细路卒 咩事啊？ 唔系话细路卒， 我撞都撞唔中啦。 细路明、细路华、细路光唔得嘅。全世界都系个细路长嘅， 你唔使咁怒气。我话你听， 唔识就 撞 啦。 又要人哋嘅态度好，撞唔中嗰个，跟住又无端端俾你射波射埋。 跟住闹完又粉笔字抹咗佢，系啊。 白寿咧，白色个白咧，其实即系99岁咁解 啊。 原因咧就100个白，冇咗一岁，咪变咗白咯。 哦， 系咪啊？ 系， 系咪你作噶？ 唔系， 佢边咁叻啊？ 系啊。 仲有咩受啊？ 有冇 仲有 有冇折寿啊？ 折寿真系有喎， 梗系有啦， 折寿梗系有啦，但系闹人噶嘛， 唔系闹人嘅。另外，如果你用节日个节咧，其实咧有人生日咧，啲老人家生日咧会写呢个字嘅，叫折寿。 咁点解咧？呢个折寿又点解咧？ 两个当然仲有啦，但我依家未讲完，未考完你哋嗰啲嘢啊！阵间你又话我飞咗去第二度啊！其实唔关我事啊！ 其实冇乜所谓噶，你飞啊今日，你飞 快 啲， 飞快啲，飞快啲， 查寿点解啊？ 查寿啊！ 嗱，越嚟越高噶啦， 饮茶二十八，错，二十八，哦，唔系，一百二十八， 错， 系咪饮茶茶？ 饮茶啊茶。 查 寿 啊，二三 拆开个字解，呢、這个几好玩嘅，我觉得几得意。 系咩？你觉得啫？ 系啊， 我真系唔觉得系。几多啊？八十岁以后啊？ 系啊，查寿。茶饮茶 六十八， 错。 八十岁以后啊？你有冇听过啊？听书啊？冇玩电话啦、啊、你。 你再系咁啊，收咗个电话。 系啊，成日喺度玩电话，自己要讲嘢。 九十八，九十八， 错。 一百零二。 一百零 八，一百零啊！真系撞 嗱，今日佢又撞， 佢又撞， 我系咁撞噶啦， 系一百零八，解释俾你听。茶个草花头即系二十啦，啱唔啱啊？ 啱啊， 系跟住下边咧就系 八十啊， 呢个木字咧一个八一个十啊嘛， 系啊，再加二十。 冇错啦，咁、个人字又系一个八啦，即系茶嗰个顶啊，系啦，咁加埋咧就系一百零八岁啦。 哦，好啊， 好嘛， 好 得 得， 下一个 飞，下一个， 下一个 王寿几多岁啊？ 哎呀，边个 王字啊？ 王啊， 三万王定大肚王啊？ 系啊，边个王啊？ 白家王嗰个王，皇帝个王， 皇帝个王字 加王字，系 王 寿 一百二十八， 错， 系啊，因为佢乱撞啦， 一百一十八。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八冇六九， 系咪一百岁以外噶啦？ 系 一百一十八， 错， 你知都唔知， 佢都 要望 嘅，我以为系啊，系啊，一百一十一， 哦， 系啊，其实都系拆字啫，个八字又即系九啊九啦，咁个王三啊王嗰个咧，即系二加十。 嗯， 因为系啦，咁加埋晒咧就 系 一百。 其实你今日咪教计数啊，我想 系咯， 都唔知我请问， 喂，你知唔知送生日礼物咧都要人哋咧即系做寿咧都要有礼物送噶，最常见就系寿桃啦， 即系蛋糕咯， 系啊，买古 而家咪蛋糕哦，古时系啊，寿桃咯， 系啊，仲有时写个牌匾 啊 嘛，系咪？ 系 啊， 系咪食长寿面？ 系长寿面， 系咪食面啊？系咪要食面？ 系啊， 寿面， 寿面， 寿面 啊嘛，唔可以剪噶嘛， 系啊，唔好剪，越长越幼就越好，系啦。咁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嘅，就送俾老人家嘅。 你做咩咩咩在笑？ 而家你笑得咁， 系 啊，咁奇怪， 系嗰个叫做。扣杖 咩啊？哦，我估到系咪嗰啲拐杖啊？ 班扣个扣啊吓，叫做扣杖。 读班扣个扣嘅咩？ 系啊，九字嗰只个鸟啊嘛。 诶，点知嘅？ 我梗系识啦。 扣杖系咩嚟噶？ 一只鸟咯。 系啊， 唔系 班扣个扣， 雀巢扣尖嗰个扣咯。 我知啦，嗰支杖啊，点解叫扣杖？ 你又谂下啦，个杖个头真系 有 只雀 仔， 唔系龙头嘅咩？ 唔系，系啊， 有咩 寓意啊？净系送俾男人嘅啫，即系长寿嗰啲人嘅啫，系啦。咁你话班扣系一种鸟嚟，呢种鸟嘅特色咧好得意啊，佢唔会打丝嘅，唔会咁嘅喎。系啊，咁啊，点解会送一支？ 其他啲会噶， 系啊， 你肯定。我问啦，啲雀先， 你问啦， 你嘅雀雀会噶，系咪啊？佢会打针噶， 佢会打针啊！ 饮多啲水啦，打针。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轻佻啊？对老师， 系啊，冇，我劝下你。 老师都冇养雀 啊，我点知你啫？ 或者养死咗咧？ 养雀笼咯， 系啊。 你有冇养雀啊？ 我大把， 你只雀有冇打针啊？ 咩都会打。 系， 你话班沟系唔会嘅。 系啦，咁咧就意思咧就系话咧，啲老人家咧好容易逐亲啊，逐亲就会死噶啦， 所以就唔会打师 就 班沟啦， 就送呢支杖俾佢，送一支 就系死你 沟杖俾佢。 咁女长者咧， 唔送呢一啲， 咁佢哋都要拐杖。 送乜嘢啊？ 送咩啊？ 嗰啲要行噶。 你哋頭先咁巴閉啊，你作咗句先啦，你唔好咄咄逼人啦，同埋老師啦， 好似係你咄咄逼人多啲喎、啊，我哋幾時有咄咄逼人啊？ 嗱，而家俾你哋揀， 我哋只係問緊你嘅，就係啲男即係男人 就唔好嘈。 咩学校？ 我哋唔好出声。 好，我哋唔好嘈。我哋连作句都唔好作。 我哋唔好睬佢。 我睇下你点。 好，继续 沟着作句系嗱。如果唔作唔紧要，你哋做乞衣啦。 好、啊， 你都冇人做。 唔作句就做乞衣 系啦。你哋唔好做好人啦。 我要你乞衣。 你乞衣， 而家呢间咩咩世代啊？叫你作佢唔作，你要做乞衣， 跟住叫老师你去死。落台未啊，老师？ 落啦落啦，即系落落啦。 走啦， 走台就走啦。 沉迷自闭梦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让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欣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Esta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到 Re Mi Fa Sol。 侧田嘅呢首你好，去到十一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翻嚟我哋坐定定讲下呢个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嘅故事噶啦，咁应该喺呢个听完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仲会有讲戏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特区政府亦都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星期四起至今个月27号，而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有关方面进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香港有不少相关人才，呼吁合资格人士参与初选。他又说，全国只会选拔两个人成为在荷专家，但国家首次向港澳地区开放选拔， 相信对最终入围人员有合理期望。关键在于香港是否能够推荐合资格人士参选。被问到如果有外国居留权或者持有 BNO， 能否参加初选，孙东回应说，当局会按既定程序审查。如果有人希望放弃海外身份参选，将会由评审委员会处理。政府表示，截至今年9月中，智方便平台登记用户已经达到155万人。为配合大湾区的发展和推动跨境电子政务，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正积极和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合作，研究以智方便作为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实名身份认证渠道之一，被香港居民可以使用智方便登记认证平台和使用广东省政务服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又说，从今年第四季起，政府会逐步将转数快付款扩展至需要缴费的政府网上服务，更多公共服务在未来两年将会支援转数快缴费，包括康体设施订场费用、政府停车场收费和其他服务，例如牌照相关的费用等。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网站今日推出骗案警示订阅功能，方便市民以电邮形式接收最新的骗案警示信息，进一步提高市民的防骗意识。市民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透过网址直接连结至订阅分页，输入简单的个人资料包括电邮地址就可以完成订阅。每当中心就最新行骗手法将骗案警示上载至网站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将有关警示信息发送至订阅者已登记的电邮地址，市民可以按个人需要选择订阅特定类型的骗案警示信息。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网站去年四月推出，根据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统计，至今已经录得超过7700万次点击。运输署表示，将会在11月3日起推出驾驶教师复修课程，进一步提升驾驶教师的质素。有关课程今日起接受合资格驾驶教师报名。发言人说，若果私人驾驶教师或者指定驾驶学校受限制驾驶教师执照持有人，在2023年12月1日或之后申请续领执照，必须在续领执照前三年内完成复修课程。有关课程的上堂时数是8小时，无需收费。学员通过笔试就可以获发课程证书和续领驾驶教师执照。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的网页或者致电2804-2600查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04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317.5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7跌2.2，腾讯控股261.8跌4.6，阿里巴巴77.15跌8，美团161.5跌4.1，中国银行3.46跌0.7，友邦保险64.9跌5.5，恒生中国企业59.16跌8.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62跌8仙，中国平安37.75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4，瑞士法郎0.985，加元1.376，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113，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072点，升135点。港金报155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99美元，卖出166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步咧，譬如唔会行一步咧，佢会打一行字出嚟啦。举个例，个蛇蝎美人心，小心小心，类似咁啦。咁样讲完之后咧，蛇同蝎子就会嘣嘅声咧，好似落雨咁样跌落嚟噶啦。即系举个例咁样啦。咁所以当时我觉得好好睇啊，套戏好好紧张啊。好啦，去到2017年咧，重新再揾唔同嘅演员咧拍第二集。咁但系今次嗰条桥完全唔同噶啦。叫做瘋狂森林，咁2019年咧又有第三套，即係佢一路咁拍落去。第二、第三就係嗰條橋就係咁樣嘅，即係總之，譬如我哋三個咁先算啦，係會噗一聲攝咗喺個棋裏邊，入咗去之後咧，就用唔同嘅樣子同身份出現嘅。譬如可能咧，阿馬小強噗一聲入咗去咧，變咗個大隻佬，一個好好打得嘅人。Sarah 可能噗一聲入咗去咧，變咗個肥佬，好矮矮地嘅，好好叻嘅諗嘢，即係舉個例咁樣。咁會由一啲嘅大家熟悉嘅演員去演。 走咗个棋盘里边， 走咗棋盘里边，但系同一条桥拍到第三集，因为而家最近喺呢个电影平台咧就有第三集啦，系叫做唔系好记得先嚟噶。总之第三集 Jumanji 咧，佢将啲人物嘅玩法今次系咁样嘅，有一种泉水咧，你一跌咗落去之后咧、，Sarah 个样入边就是马小强啦，马小强个样入边就变咗 Sarah，你明唔明啊？即系捞乱晒啲人。碌几次啊！碌几次，于是我开始喂，咁即系佢而家系边个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譬如话马小强里边有我嘅，转两转，咦？原来你里边原来变咗阿 Orton 喎，咁我咪好混乱咯！即系个演员又一时又演下阿伯，一时又 分裂咯，先 好分裂 啊！系啊， 好分裂咁，所以 追唔到个剧情咯， 追唔到个剧情啊！咁同埋 即系你。变嗰个逻辑系基于咩先？ 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你要写咩得啦？ 你写咩得？冇错， 任噏咯。 佢叫全面晋级啊 ，Jumanji 3。咁如果大家都系中意呢个戏鬼嘅，中意佢丛林跑嚟跑去啊，啊，仲有每一个人有三条命嘅，喺佢手上面有三瓮。咁咧，譬如话俾个恐龙伏咬死咗，咁佢嘅天咧又跌过第二个同样，即系好似一个游戏咁样。但系到最后一次咧，如果你都死埋咧，咁就永远死咗噶啦。 最后点啊？ 唔讲最后咯，其实冇最后噶，佢拍到佢就有第四集噶，佢、 哦、 已经有第四集，系啊，呢、這个做乜 嘢咧？ 仲有第四集 佢啦，我唔睇咪得。 系啊，咁大家如果中意戏鬼就可以，我都可以看咯，但系唔好有惊喜，即系唔会有咩惊喜嘅、嗯。我好快讲多一套日剧，2014年嘅叫做 Border，Border 即系一个界限。佢讲呢一个专凶杀案嘅警探咧，佢、系有一次俾人开枪射中个脑。有一粒子弹卡住咗一个脑嘅神经嗰度，但系个医生就话啦，因为呢个位咧，如果开刀咧，可能喺个手术床上面你就会玩完嘅啦，唔开刀可能你会挨到好多年， 系 好啦，但系子弹唔攞会点咧？佢会睇到鬼魂，即系呢个佢后来先知嘅，咁佢凶杀案组噶嘛，于是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咧，佢就会行埋一边，因为嗰个死者咧就会出嚟同佢讲。我咧其實係咁， 咦啊幾好喎！ 我覺得呢套戲其實係幾好睇嘅，尤其是佢裏邊所講嘅就係、好啦，個鬼話俾你聽，舉個例係馬小強殺嘅咁樣，但你揾唔到證據，咁你點咧咁樣？ 哦， 你點做咧咁樣？咁佢有一集咧就捉住嗰個兇手咧，去到一個天台嗰度，你講唔講？你講唔講？如果你唔讲咧，我就㧬你落去咁。 咁就渣啦！你要咁樣熬嗰、那個，你要 但係個兇手講咗一句説話咧。Border 同样都是一个善与恶，他说我是恶人我会杀人，你是好人你不会杀人，所以这个是我和你的不同，但如果你真的推了我下去呢，你已经变成同我一样 是咯，咁个侦探咪渣喎，你都去查啦，咁要挟人做乜鬼啫？ 同样地都系几好睇嘅呢个最近一个日本嘅连续剧九集。 好啦，到我咯噃，要讲嘅就系一套咧介绍嘅就香港电影嘅，咁我都记得嘅就系上一次啦，继我睇咗呢个《泛气攻心》之后咧，我好开心能够见到嘅就系香港嘅电影咧有好多种唔同形式嘅电影可以俾你拣。咁上次睇完《泛气攻心》之后嘅话，我觉得我另外一个收获嘅就系让我就系重获睇翻香港电影嘅乐趣啊！咁、所以我就要再下一城嘅话，就再睇埋嘅就系成日都好多人讲嘅，就系我阿妈有咗第 第二個啦。 呢、這個好得意。 係啦，我 淨係覺得 個 戲名都吸引。 冇錯，佢冇令到我失望。雖然你都會知道嘅就係話，哦，係阿毛姐帶住一啲新人，就係、是、姜圖再加埋柳盈婷做嘅啦。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我覺得咧，佢都幾全面地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呢個 fans 嘅，你會得到呢個滿足。但係若果你唔係 fans 嘅，我覺得淨係睇阿毛姐嘅演技，又或者係佢個裡面嘅故事咧，我都覺得係唔會令人失望嘅。好啦，咁先講講就係話佢嘅女導演咧，就係彭秀慧啦。咁、其實咧由29+1咧，我已經開始對佢另眼相看 啦。呢一批新導演好 犀利。我好喜歡嘅就係佢會好中意嘅就會起用一啲新人喺裡面嗰度咧，亦都係做呢一個嘅即係主角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覺得係好欣賞，因為其實係大家喺度互相嘅互相嘅一啲即係 機會 大家。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需要嘅。咁今次嘅話當然啦，你要見到有影后毛姐帶住兩個新人啦，我亦都好中意呢啲咁樣嘅配搭嘅，因為佢就係會有一啲嘅火花，就係、是、一啲新人佢哋能夠做到嘅嘢，未必係一個。佢好有經驗嘅人能夠做到嘅， 佢啲對白啊、神來之筆咧，嗰啲即係經驗人咧係做唔到。 但係你有一個即係咁有經驗嘅影後去帶住嘅話咧，你又會覺得嘅就係話你會好定嘅個心，係啦。咁我覺得嘅就係話你會 feel 到嘅就係呢套戲嘅話，我總會有啲嘢俾我睇到嘅話，就係有一個保證喺度。咁啊，無論你係唔係 fans 嘅話，你都會知道嘅就係有毛姐睇嘅話，你唔會失望咯。好啦，咁啊講到故事咧，就係講有一位嘅金牌女經理人就係毛姐。主演噶啦，佢因为家庭而放弃咗自己嘅事业，就做一个师奶。咁、但系去到有某啲嘅地步嘅时候嘅话，仔又大咗啦，而且同老公嘅感情亦变淡啦，婚姻亦都出现咗一个问题嘅时候嘅话，佢觉得系时候应该要出翻嚟社会做嘢。 正喎、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又偶然撞到有一位佢觉得嘅就系唱歌啦、跳舞啦都非常之好嘅、就系姜涛所主演一个外卖仔。佢突然间就会觉得嘅就系、哇，点解我唔出嚟做翻佢嘅经理人去捧红佢咧？ 执翻靓。 而且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个系一个姻缘嚟嘅，系咪？喺呢个咁嘅时候，佢遇到一个咁嘅人，佢亦都觉得嘅就可以用翻自己嘅所长嚟去帮呢一个男仔圆梦啊！咁就里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话，我觉得佢就系写得几好嘅。咁啊，当然啦，咁你话后段嘅话，我会觉得套戏有啲冗长，咁但系可以嘅。我好喜欢嘅就系毛姐里面有啲好精准嘅演技，以及嘅就系佢里面能够写到嘅就系一个女人仔。佢一啲好比較細膩少少嘅一啲情感，我會好中意嘅就係當佢發現自己嘅老公係有第三者嘅時候，沒有一啲呼天搶地、撕心裂肺嘅嗰啲咁樣嘅場口，反而嘅就係好優雅咁去接受呢一段感情。我覺得其實有時往往可能係男女之間嘅呢啲咁樣嘅婚姻也好，感情也好，其實可以咁理智嘅，咁我就覺得佢個角色會令到人覺得好討氣咯，即係好討好啊！即係我覺得阿毛姐嗰個角色啊。咁其實一段感情變咗，我好中意佢裡面所俾到我嘅一種感覺嘅就係冇邊個做錯嘅，未必會有人做錯嘅， 淡 係啊，淡咗就變，佢係真係同咗另外一個，咁就要接受咯。咁我係中意呢一啲咁樣嘅著墨嘅地方，咁同埋嘅就係話即係佢。對女人的一啲嘅描寫，或者係一啲嘅寫，即係佢嘅拍攝咧，我係好中意彭秀慧嘅處理手法嘅。 佢係咪自己寫翻？ 係，冇錯。 哦，唔怪得啦，好女人。 好欣賞佢，好女人嘅。我覺得有時拍呢啲咁樣嘅一啲比較小品式嘅電影嘅話咧，女人係會有一啲就係男嘅導演佢未必有嘅一種細膩，係啦。尤其是佢係女人寫女人，佢有時有好多嘢咧，其實係你睇完你會知道啊，呢啲咁嘅感覺嘅話咧，係女人先至知道嘅。所以我覺得佢係好睇嘅，咁咯，就略嫌後邊嘅就太多一啲，即係佢係啦，即係姜圖點樣即係開始紅啦，咁有好多咩演唱會啊，咁嗰啲，我覺得多咗啲啊，冗長咗少少嚇，仲有一啲可以剪嘅一啲場口，但係我覺得普遍嚟講嘅話，我都係覺得係好睇嘅， 可以講少少劇透嘅。最後是不是姜圖大紅大紫啊？ 唔講啦， 係、okay, 啦、 okay ， 自己睇啦。 因為我有啲怕咧港式片嗰啲結局， 即例如咧， 例如我、哦、如果你講呢個故事， 係嘛意思啊？一定大紅大紫啊，成功啦、啊，大家開心心。 但係我覺得 expected 都冇乜問題嘅喎、啊嗯，因為其實你個故事你都覺得佢哋好 straightforward 嘅，佢唔會有啲乜嘢扭啊，有啲 twist 啊，有啲咩要你估啊，或者要你諗嘅、嗯嗯。因為呢一種呢一種嘅就係一啲比較小品式嘅一啲、嗯、即係劇情片咯。咁、嗯、我覺得佢就 OK 嘅、啊。 開開心心咁樣，總之睇完就係、是、嚇。 係啊，即係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嘅，就係話啊，會唔會好老土咧？係老土嘅啦，你入去。你根本就知道你知道睇乜嘢噶啦，咁、哦、但我又會覺得嘅就喺裏面嘅話，你會有好多一啲嘅感情，我覺得佢舒舒服服咁樣就俾你睇完咯。 支持港產片啊嚇，係、 嗯、 好到我介紹啦。我今次咧就介紹一套國產嘅電影，叫做《長津湖》啊、 嗯， 就喺我哋香港電台咁我睇下啦。哇！套電影好長，差唔多接近三個小時， 嗯、 由三大導演一齊執導嘅，國內嘅陳凱歌啦，香港又徐克。同埋呢一個死啦！突然間 唔記得咗，唔緊要，你先補充翻。 係，啊，咁、那個故事咧就係講1950年韓戰。咁呢套戲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有兩方面。前半節咧就係、是、講阿吳京嗱，三個演員，三個我都幾中意嘅，老中青，老嘅咧就係阿胡歌， 嗯， 即係你容許我用個老字啦。咁、嗯、跟住咧就係、是、吳京，而個最細個細佬。就係、是、阿、啊、易烊千玺，咁我覺得誒套戲個節奏， 卡士都好犀利啦， 係啊， 卡士都好犀利，導演嘅卡士都好犀利。 哇！佢嗰個票房成57亿啊，係啊，咁講韓戰，我唔講政治嗰啲嘢啦，因為太複雜，唔係我涉獵嘅範圍。咁如果你話純電影嚟講咧，我覺得 OK 嘅，即係講阿吳京本來打完仗啦，因為50年完咗啦嘛，建國啦嘛，咁佢翻去鄉下嗰度。佢鄉下咧就係、是、啲水上人嚟嘅，咁啊細佬就係易烊千玺啦，一個僆仔啊，我覺得呢個僆仔咧幾好睇喎，佢幾有嗰啲少年啊嗰啲味道啊、嗯，我覺得似後生嘅阿謝霆鋒， 嗯， 係咁係好睇嘅，咁佢又話要去跟阿哥去打仗，因為志願軍。咁佢要跟阿哥去，咁但系咧，佢哋三兄弟，咁啊大哥哥已经死咗啦，跟住咧佢呢个细佬又话要去当兵，因为佢喺乡下浙江嗰个乡下咧冇嘢做，嗰、 嗯、 阵时你知啦，百废待兴，咁佢一个人喺个渔船嗰度做咩咧？日日同啲 即系 差唔多年纪嗰啲人周围游下游下，咁不如去打仗啦，咁、 嗯。 戰爭場面，我覺得有啲係拍得好睇嘅、 嗯， 有啲就一般般啦，因為啲特技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你話成個電影，我覺得三個鐘頭係緊湊嘅，係快嘅，即係噹噹噹噹噹，有啲特效係好嘅，但有啲就我略嫌爭少少。 不過三個鐘真係幾長。哦， 好长啊！ 三个钟其实真系几睇戏嚟， 接近三个钟，系啊。咁你要耐心。 但系佢想讲嘅系讲乜嘢咧？即系讲 个长津湖呢个 唔系，我意思系话，即系其实佢哋三兄弟吓、 嗯， 会唔会话有一啲即系有啲情啊，有啲兄弟情啊？ 有 喺里面系有噶， 有兄弟情喺度、啊。特别嗰个易烊千玺嘅细细佬咧，佢哋要坐火车去战场，成个火车咁、嗯，因为佢僆仔乜都唔识啊，咁就喺度俾啲老兵喺度。玩啦，其实玩嘅过程系教呢一个新兵，嗯、有啲嘢你要咁，有啲嘢唔好咁样。例如支枪唔好对住自己人啊，等等。嗯、即系我觉得几得意，几温馨嘅。咁最后阿、啊、胡歌系死咗阵亡嘅，咁我觉得有啲都几感人嘅。咁、嗯、我好少睇呢类电影，因为咧好坦白三个字咧，长津湖咧，我一睇咧，我觉得咦点？好咧，睇定唔睇咧？咁我選擇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啊都 OK 啊咁樣樣，值得去睇嘅、 嗯， 我覺得 值得推薦， 係冇、嗯、錯啦。 Okay, 長津湖非常好，好啦，時間去到仲有四分零鐘，十二點鐘我哋一翻嚟就會有淑女 關注到， 關注咩啊？ 唐李冰， 哇 哇， 馬家姐。小心啲啊！ 馬家姐唔知喺唔喺度咧？ 有，梗喺度啦。 咁佢嚟咗， 馬家姐已經加入咗呢個淑女關注組噶啦。 處等嚟嘅，處等嚟。 同樣長不大，暗中也想某棍的寵壞。結婚與不結婚，幾經親友所敗。太多要兼顧旁觀者的表態。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 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难。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吧。 卫兰嘅新歌叫做《我的视觉》啊，翻到十二点钟有两位朋友咧，阿飞啦，同埋 Nora 都提我哋咧，个长津湖嗰个系胡军啊， 系 咁 正咁正，对唔住，系啦， 仲有导演， 导演系呢一个林超然，再重新讲一次，就系陈凯歌、徐克同埋林超然。其实咧，嗰个胡军咧，我好中意睇佢嘅，我睇佢一个电视剧，就系我讲过啦，之前就系朱元璋，佢有一个籍籍无名嘅乞衣仔，一路做到老咗嘅。朱元璋啊，明朝开国嘅皇帝，我觉得好好睇，我中意睇呢个演员，系啊，咁咯，啊，你有冇咩好演员咧？佢一有戏，你又会想睇 嘅。嗯，我有嘅 Tom Hanks 咯。 嗯， 唔知点解，以前咧就系梅丽斯史翠宝咯。 系 啊，总之佢做乜嘢，我觉得佢做乜都似嘅。我就想睇下你今次做成点，即系佢唱歌又得，即系扮边个又似边个。我觉得呢啲可塑性好高嘅演员嘅话系好犀利。 真系会好睇嘅，每次都有惊喜俾你。 我会追嘅，即系我会追嘅。总之佢一有作品嘅话，我就会睇咯。 嗯， 同样地 ，Robin Williams 都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即系佢做好多。搞笑戏啊，或者有啲即系好特别嘅电影，都能够即系带出嗰啲戏嘅味道出嚟，正啊！好啦，咁讲起讲到呢度啦，翻嚟我哋就会讲下呢一个淑女关注组嘅，马家姐又会喺度啦。 好，转头翻嚟见。好， 翻嚟十二点钟吓，讲下天气先啦。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天晴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嘅，随后数天有几阵嘅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听日公众假期， 系啊，听日假期。 呢一排咧， 重陽節啦， 係啊，由於呢個消費券啦，咁部分原因啦，我琴日我行過一啲商場，嗰種擠迫嘅情況同埋嗰個停車場，其實已經寫住滿嘅，呼嘅。但系嗰啲車龍咧，仍然係打曬蛇餅。我心諗，喂，其實如果我咧，我真係未必會等，因為佢已經滿咗，即係話入咗嘅人未必咁快走噶啦。但係都係好長嘅車龍。 咁你有冇等啊？ 我當然冇等啦。 嗯，聰明啊，叻仔啊，叻啦。 咁唔 係 嘅，有啲人願意等。我有冇買嗱？我消費券咧，第一筆我係做咩咧？係為我身體，因為 做檢查。 唔係，做咗打咗呢個流感針。 大家留緊，因為2022至2023嘅已經啱啱呢個月出嘅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對呢方面比較希望保護多啲，咁又可以考慮一下啦、 留意下啦。 好，四點鐘聽新聞報告啦，翻嚟咧繼續翻就係淑女關注組，睇下大家咧各位淑女們啊，或者啲新子們，聽聽老婆先啦新聞報告。 嘅得票率最高，有47.85%。博尔索纳罗得票率系43.7%，比选前民调理想。其余九个候选人一共获得不足9%嘅选票。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50%嘅候选人先至能够直接当选，否则得票率领先嘅两个候选人进入今个月30日举行嘅次轮投票。次轮得票较多嘅候选人当选总统。根據巴西高等選舉法院資料，今屆大選有超過1,560,000個合資格選民。由於沿用電子投票系統，首輪結果可以在投票幾個鐘之後，在投票結束之後幾個鐘內揭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2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337.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盈富基金17.68跌2.2，系跌2.1。腾讯控股260.6跌5.8，阿里巴巴77.3跌6.5，美团161.5跌4.1。中国银行3.47跌0.6，友邦保险65.1跌3.5，恒生中国企业59.2跌7.8，中国平安37.7跌0.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7无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29，瑞士法郎7.97，澳元5.047，加元5.705，新西兰元4.42，欧元7.7001。每百日元兑港元5.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06点，升169点。港金报155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9美元，卖出16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咁而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荃湾嘅石围角路由于有塌树啦，石围角路去洛阳新村方向近住惠泉路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石围角路咧就去唔到洛阳新村方向，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反方向去翻老围路近住惠泉路咧就只系封咗快线啦，咁啊一带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咧就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咁而家交通灯咧就已经回复翻正常。下角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出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钱家乐分享出道至今不断突破身心极限的心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在这见面。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啱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處嘅時候咧，就係我最快活嘅時間啦。咁就真係風騷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糖尿病。好啦，淑女关注组喺呢度咧，我哋要正式欢迎嘅就系我哋嘅悠悠妹 ，Hello， 同埋新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嘅就有马家姐， 马家姐， 你好啊，马家姐。 好啦，嗱，咁今日我哋讲呢样嘢好得人惊啊， 系好惊惊啊， 点解无端端要讲呢个糖尿病咧？ 系啊，嗱，因为我哋淑女关注组咧都好关注所有人嘅健康啦，特别系淑女啦，因为香港咧大约有75,000名的糖尿病患者，即是每10个香港人就有1个有糖尿病了。 有没有那么犀利啊？ 是啊，据统计呢 ,65 岁以上的人士发病率呢高达这个 20% 添。 哇， 近年呢近几年呢还有年轻化的迹象，糖尿病在香港。 有这个趋势。 是啊，那你担心担不担心自己有糖尿病啊？ 我觉得其实糖尿病会不会因为吃得太好啊，大家。 可以预防的，其实可以预防。今天我们就同大家分享怎样预防这个糖尿病。 即是平时饮食啊习惯上 是啦，是预防性于治疗。 是遗传呢？ 有遗传的，有两种。糖尿病有一型和二型的。一型呢通常就是遗传天生的，通常都是要靠打针，严重一点。二型的糖尿病呢就是多数都是你的饮食啊，或者中年发福啊，和肥胖都很有关系。 是吗，家姐二型啊。 好了吧。 好驚啊！ 係啊，英文啊嘛，你都唔識英文啊！ 即係除咗一型二型咧，就仲有譬如妊娠糖尿啦，即係陀 B B 嗰陣時糖尿病啦，我嗰陣時陀住 B B。有去驗過踩界嘅，因為嗰陣時咧，如果有 B B 嘅媽咪就知道，就會去首先去到醫院啦。咁空肚唔食得嘢，去到之後度一度你嘅血糖有幾高，即係佢就會俾 係 啦，空腹血糖指數。咁佢就會俾杯好甜好甜嘅糖水俾你飲咗。 啊，一定有㗎，幾好喎！ 飲完之後咧， 自己加幾粒紅豆落去，紅豆冰。开心啲， 你要我饮糖啫嘛， 唔得啊！医院会预备俾你 噶，佢俾你饮嘅， 喺佢面前怼晒个杯糖水， 跟住咧， 之后咧就隔一两个钟，唔知隔几耐，唔记得咗，隔一两个钟咧就再翻去督个手指咯，就有结果咯。即系如果你系喺一个指数里面咧。就冇事啦。如果超过咗咧，就属于妊娠糖尿咯。 哎呀， 系啊，所以如果唔系妊娠糖尿，平时你去验都系咁样嘅，都系帮佢督手指之后饮杯糖水之后验咯。 我唔知而家系咪咁啊？我记得以前 有冇验过？ 我有个朋友嘅就系佢有即系当然系上年纪嘅前辈啦。佢系每一日都要督手指。 系 啊，佢话会督到咧啲手指尖咧，全部都烂晒。 咁恐怖啊！ 日日都要督，而家好似系咪好啲啊？我唔知啊。 督十只手指唔同， 佢系要督 噶。 咁你都要？咩？你日日督喎， 咁你日督多十隻，咁你一隻督完九日之後先再督翻個， 都係啫，好痛啊！佢話，跟住唔知點樣擠啲 擠啲 血落去，唔知有某啲位度 嚇，咁大家小心啲啦， 係啦， 係咯， 好 係啊，因為糖尿病都好嚴重嘅，會令到破壞我哋身體啲血管， 有啲咩問題咧？ 如果咧？你影響到大血管嘅話咧，就會引致有機會引致呢個血管疾病，中風啦，例如冠心病啦、心臟衰竭啦，亦都有可能導致腎衰竭嚇。過半數需要洗腎嘅病人咧，晚期腎臟衰竭嘅個案咧，都係由呢個糖尿病引起嘅。 哎呀，好驚啊！ 係啊，如果咧，你有冇聽過糖尿上眼啊？ 有， 佢就係因為影響咗小血管啊，就會影響到你。失明，盲 睇唔到嘢， 系啊，所以唔好轻视咯。 系啊，糖尿病系一定要好重视。 我点样先知道？其实我有冇机会嘅就系可能系患咗糖尿病，我自己唔知嘅咧。 讲下个病， 你知唔知我听人哋讲咧？我试过有一次咧，话有个朋友系点样先发现自己糖尿病咧？就系去完洗手间啦， 好多 佢冇冲，系啊，真 系真系， 跟住佢就系发现有好多蚁 啊， 嬲喺佢个厕所度， 好甜啊！ 哇，系啊， 咁夸张， 跟住佢就话。点解会咁样噶？就同某一个朋友讲起呢件事，跟住佢话：，你可能真系糖尿病，你真系 check 佢，果然真系。 嗱，大家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啊，即系关心下你嘅屋企人啊。 好啦，有啲咩症状？ 系有啲症状咧，就系成日口渴啦，成日都好颈渴，饮极水都好似好颈渴 咁 样嘅。 我都想我系 咁， 我唔系咯， 你唔系 唔渴嘅。 同埋你小便频密啦， 啊呢个 成日要去小便，好胃口，但系你体重下降。 咦？ 即系你食好多嘢，但系你就不断咁样。 系啦，系啦，咁咧又好易攰啦，个人，仲皮肤咧，成日好痕咁样啦， 哎呀有， 拗极都痕咁样嘅，同埋视力模糊，有冇啊？ 视力模糊系因为我哋年纪上咗咁上下就， 佢目中无人啫。 呢个唔系模糊啊，我直头冇你，冇咗， 系无人啊你， 视你啊佢， 视你啊， 同埋伤口咧，你有时整损咗，好难好翻。 哦，喂，呢个就真系要 呢个要留意 啦，即系结唔到焦啊。 系啊系啊，同埋你足部咧个脚咧有啲针吉嘅感觉。 有啊， 嗱，如果你有齐晒呢啲，你真系要去 check 啊。 要齐晒啊， 即系 定系其实头先 八样啊，或者几样都应该要去 check 下， 几多样 check 下冇 坏 嘅，系啦，冇坏嘅 check 定系啦。 但係個 check 嗰個方法咪就頭先你咁樣 就去醫院嗰度， 就喺醫院度， 係啊， 係啦，空腹去，跟住佢就俾你飲糖水，跟住就 check， 係啦係啦，篤手指咁樣咯。 O K， 係啦， 好。咁啊，同埋咧，咁啊，當然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嘅就係講少少有關於嘅就係，譬如可能有啲乜嘢嘅 tips 啦，因為你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其實糖尿病咧同自己嘅日常生活係好有密切嘅關係，係咪？即 係 就講緊一型冇得好講啦，二型嘅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自己造成嘅，係咪？咁啊，有冇啲咩嘅 tips？ 有啊！今日預備咗個好多啊，十二個 tips 送俾你。 好 哇，咁多，講六個先， 好講六個先。嗱，每日咧記得要食早餐喎。 知道有。 係啦，一定要食早餐。咁你早餐咧可以食翻多少少碳水化合物嘅嘢啦。 但系你夜晚就唔好食啦。 哦， 系啦， 早餐反而 你早餐食完，你成日有全日去消化。 哦， 咁你唔系过量饮食啦，适当饮食啦， 系咪？所以我觉得朝头早食饭系 OK 嘅。系日本人都系朝头早食。 农村咪系咯， 唔系你食糙米咯， 系 食啲糙米，唔好食太多白饭，白饭糖分好高。 正宗排骨饭食先。 系啊，我都系咁话， 凤爪排骨饭，我都好爱啊。 因为你食完之后，你真系可以有时晏昼去 skip 咗，whole day 咁样消化咧，咁你起码唔使 keep 住夜晚食就唔健康啊嘛。 嗯， 系啦，同埋着重咧食多啲高纤维嘅碳水化合物。 嗯， 每一餐都摄取啲蛋白质。 咩系高纖維嘅碳水化合物啊？ 高纖維即係譬如係糙米啊、 哦、 麥片啊嗰啲咪碳水化合物咯，但 係 高纖維嘅。 哦， 係啦，咁咧就仲有可以攝取一啲蛋白質啦、 嗯、 雞蛋啊、 嗯、 奶類嗰啲啦。 嗯， 係啦，就最緊要咧唔好食啲高鈉啊嗰啲啊，高鈉即係午餐肉啊、香腸嗰啲啦。 鹹嘢啦， 即係唔係糖尿病都唔健康啦，唔好因為糖尿病係咪先？ 我食少咗啦。 係啊，好乖啊你都，所以靚咗咯你呢排。 唔覺。唔好喺马家姐面前都赞我啊！妒忌， 小气嘅， 啤住我，掘住我，依家马家姐翘埋对手。 其实低 系啦， 系啦，嗱低钠嘅饮食嘅话，其实你都系，譬如可能系脂肪要少啲 啦，少脂肪、少油、少盐 啦， 食少啲零食啦。即系譬如你真系忍唔住食零食，你拣啲健康啲，譬如紫菜啊。好衰！ 我好怕紫菜，我最憎紫菜。 你有冇見過我哋以前嗰啲咧？寫一張紙，跟住咧就係一張影嗰張嘢叫做乜嘢啊？跟住你夾喺中間嗰度，跟住你寫完之後嘅話， 針筆寫嗰啲嘢，嗰塊薄熱熱噶，佢啲咧後生女可能唔識。 好鬼似嗰塊嘢啊！我覺得紫菜 又薄又 食，係啊， 好好食喎！紫菜湯你飲唔飲啊？ 紫菜， 下次煲啲紫菜湯俾你飲好唔好？ 唔好， 唔好。 仲有冇其他嘢 可以有少啲食零食咯，咁你唔好食咯，唔係一定要食紫菜嘅 零食， 唔逼你食嘅， 薯片嗰啲唔好食咯， 唔好咯，係咯，食啲健康啲嗰啲咯，嗱少啲食紅肉同埋加工嘅肉類，即係譬如煙肉嗰啲就一定唔健康噶啦， 嗰 啲煙燻嗰啲火腿又係唔健康噶啦，係啦，咁揀啲健康啲嘅蔬菜同水果啦，嗱咁可以喺啲天然食物攝取啲維生素同埋礦物質啦，係咪？咁就揀即係攝取多啲低脂肪系啊，同埋低糖嘅食物咧，可以减低我哋嘅胰脏负荷，因为糖尿病就系个胰脏出现咗问题啊。系啊，因为你身体吸收咗啲糖分咧，过多嘅时候咧，个胰脏就会帮你储存去喺第二边，等你有需要嘅时候用。但如果你真系 over 咗太多，个胰脏顶唔顺就坏咗啦，顶唔顺嗰个负荷咧，个胰脏坏咗就会有糖尿病啦。 明白。 系啊，所以要锡住你个胰脏。 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会继续。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今日要讲紧嘅就系糖尿病啊。 Days aching, nights are long, two years and still you're not gone. Guess I'm still holding on. Drag my name through the dirt, somehow it doesn't hurt though. Guess you're still holding on.You told your friends you want me dead and said that I did everything wrong. And you're not wrong. Well, I'll take all the vitriol, but not the thought of you moving on. Cause I'm not ready to find out you know how to forget me. I'd rather hear howNights are gray, my heart is still your place, babe. Guess I'll stay for the same. No, you can't stand my face. Some scars you can't erase, babe. Guess you still feel the same. Well, I'll take all the...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 今日翻嚟我哋第二批嘅淑女关注组，除咗有 YoYo 妹之外嘅话，仲有马家姐。好啦，我 哋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个糖尿病。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应该要点样避免自己又患上呢个糖尿病啦？仲有啲乜嘢咧要补充噶？ 系啊，头先讲咗锡住个胰脏之后咧，我哋要点样锡住咧？就拣啲新鲜啲嘅食物啦，天然啲嘅食物啦，即系减少吸收多糖嘅食物啦，最紧要啦，都系。譬如你汽水嗰啲有好多糖噶嘛，所以就唔好饮咯。有啲人一日饮几罐嘅大佬， 哦系嘅，系 嘅，系嘛？ 一罐好似听讲有成七粒至八粒糖 啊！ 我嗰日见到公园有个伯啊，坐喺度啊，隔篱有两支一公升嗰啲汽水啊， 佢买翻屋企啫， 佢自己喺度饮啊，我睇住佢， 唔系恐怖， 真系啊！我衰佬，我当咗成个下昼， 做咩夹人啫你嗰度？ 佢就对汽水唔对我， 呢啲一定唔得啦， 系 啦， 一 定 唔得，一定唔好当水饮。 系啊，有啲人真系当水饮嘅。 我有，我以前有个朋友系咁样，所以嘅身体最后尾都系出事啊，因为佢每一日乜嘢都唔饮嘅，佢净系饮某个牌子嘅汽水， 红色嗰只， 好得人惊。 系， 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 仲有唔好食宵夜，有冇食宵夜？你哋沙拉姐同 啊，因为我早瞓觉啊， 系啊， 马家姐咧。 我都冇食宵夜，系、 哦、 我系都乖嘅呢方面。 咁、哦、你都乖，你都乖，系啦，唔好食宵夜，因为你食宵夜咧个肚即系点啊？要维持正常嘅体重，你过肥都会有好、哦、容易有糖尿病啊。 嗯， 即 系你到嗰啲胰岛素嗰啲分泌 系啊， 是是就失常、 啊，会失去平衡啊，就系唔锡住啊胰脏，系咪先？同埋要定时定候食嘢啦，最好尽量吓。 平时 定时定候食嘢。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有糖尿病，怀疑自己有嘅，你即系到时医生可能会叫你抄低你平时有啲有时要抄低饮食嘅日记，早午晚餐食咗啲乜，要抄俾医生睇啊，营养师睇啊，咁样去帮你捉翻正。你自己的飲食習慣咯， 知道， 同埋要做翻啲適量嘅運動啦。咁、 嗯、 你血液循環好啦，控制你嘅體重啦，就可以減少咩病都可以減少啦、嗯。除咗糖尿病，咩、嗯、病都好啲啦。 好啦 ，Yoyo， 我想問啦，咁啊，成日都會介紹我哋話食翻一啲即係正經啲嘅嘢啦。咁如果你講講即係莫過於其實都係嗰啲咩咩雞肉啊、牛肉啊咩咧咁之外啦，咁跟住就菜啊，跟住生果噶啦。 係係 啊，生果咧就好甜嘅，即係有果糖啊嘛。咁如果你話即係糖尿病嚟講咧，你應唔應該食生果？ 好多好多。系啦，好多糖尿病嘅朋友都会问呢个问题，就系话诶食唔食得水果啊？咁、可以嘅，但系拣啲糖分唔好太高咯。譬如你话香蕉啊、菠萝、提子、木瓜嗰啲好甜嗰啲啊，就要避免啦。 哦， 如果真系忍唔住，忍唔住你真系食轻常一两啖咁样咯。不过一两啖我宁愿唔食， 唔系 噶， 都食啊， 我宁愿食， 舐下都好嘅。 问下 都 好一份， 系啊，舐下佢，舐下放低咯， 即系俾马家姐 食嘅，梗系啦， 都系咁样 啦，系咁啦， 系 OK， 咁啊舐下都 OK 嘅，系咯，就唔好食太多咯， 嗯， 同埋咧精制嗰啲淀粉质啊嗰啲咧都唔好食咁多， 嗯， 系啦，咁咧你拣啲譬如适合糖尿病患者食嘅水果有牛油果啦， 吓， 系 唔好食嘅 牛油果。仲有咧， 例如士多啤梨， 士多啤 梨或者蓝莓都好嘅，即系冇咁高，冇咁高啊，冇咁高糖分，即系相比头先嗰啲香蕉啊、菠萝嗰啲啊，就嗰啲就唔系好适合糖尿病啦。提子嗰啲超级高糖分嘅水果， 榴莲啊咁嗰啲啦， 哇，榴莲好系啊，好高糖分又肥， 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系啦，如果真系想食水果嘅糖尿病嘅患者，可以问翻营养师啦，或者可以食翻头先讲咗嗰啲蓝莓啊、牛油果啊、士多啤梨比较酸少少、冇咁甜嘅水果咯。 好，咁既然系咁咧，咁我今日咧你都要介绍一个咧就叫做糖尿病嘅消渴汤。 系啊，我中医朋友介绍嘅， 哇， 正 啊， 系啊，呢个好简单啊， 材料 五样嘅啫。五样材料就有淮山啦，你用新鲜啊或者用干嘅淮山都 OK， 用一碗到啦，唔好讲几多两，好难称噶嘛。 系我都系咁 话，有时讲几多两啲听众都未必知。 唔知噶，几多 gram 系啦， 好难搞。 嗱，最简单，淮山一碗，粟米酥一碗，五指毛桃。你哋中醫成日都介紹五指毛桃啦，五指毛桃好好可以補氣啦，同埋好有種椰子嘅香味，煲個湯都好好飲。春夏秋冬都啱飲嘅呢個湯。五指毛桃半碗啦，太子參三湯匙，瘦肉半斤。 今次唔用排骨頭啦， 好少咯喎， 半斤啊！ 點解啊？你係懶咗？ 唔係啊，即係驚太 半斤好多喎、啊， 半斤好少。你唔係因為我哋用十二碗水？ 哦哦哦，你未講水嚇死我！ 嗱，做法咧好簡單嘅，係啦，依家再講翻頭先嗰啲材料有咩好處啊？ 好， 做法咧就將所有材料洗乾淨啦，瘦肉就飛水啦。咁咧，除咗瘦肉之外咧，將頭先五指毛桃啊、太子參啊、同埋粟米酥啊、淮山洗乾淨就擺入。摆落个煲十二碗清水煲滚去转细火煲一个钟， 嗯， 系啦， 好 之后之后加瘦肉， 嗯， 系啦，再煲多半个钟至一个钟咧、哦、就够噶啦， 明白？ 你想快啲出味，你切细嚿啲嘅瘦肉咯，飞咗水去， 嗯， 之后加少少盐调味就 OK 噶啦， 哦， 系啦，因为淮山咧有益肺补肾嘅功效，仲有降血糖嘅功效， 嗯哼， 粟米酥都有降血糖同埋利尿消肿嘅功效， 系。 五指毛桃咧就有舒筋活络嘅功效啦、 嗯， 太子参有益气生津嘅功效， 嗯、 所以呢个汤咧好适合糖尿病嘅患者或者冇糖尿病嘅患者都可以饮嘅。 呢、這个时候煲嚟饮都 OK 啊 ，OK 啊， 系 啊, OK 啊， 舒服啊。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咪希望大家都真系要少少小心啦，即系有冇呢样嘢？ 系啊， 因为唔知嘅。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原来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就已经有啦，同埋仲有年轻化， 啊、 其实系高嘅、嗯。 所以你唔好以为你呢一刻你一日。汽水当水饮，冇、 嗯、 事、 嗯， 可能隔一排你就知道个身体。 间唔中都得啩， 间唔中 OK。譬如你有时打边炉食火锅都要一罐嘅， 吓、嗯啊、好难、啊。 咁又唔使戒到咁尽嘅，系、嗯、啦。譬如你 小心啦，有咩唔妥就即刻揾医生啦。 系啦，身体检查一下啦。 冇错、嗯，好啦，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悠悠妹同埋有马家姐，下个礼拜再见， 好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马线今朝喺繁忙时间一度出现故障，港铁表示，乌溪沙至钻石山站之间，今朝大约7:33出现信号故障，来往钻石山至第一城站列车服务曾经一度暂停。经初步调查，港铁相信事故同信号系统的供电组件故障有关，会作详细检查。经港铁工程人员抢修之后，故障在朝早大约8:35处理好。屯马线列车服务已经陆续回复正常。期间，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多个车站疏导乘客，同埋加派人手协助。车务控制中心亦都作出相应的车务调动。国家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特区政府亦都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星期四起至到今个月27号，而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有关方面进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香港有不少相关人才，呼吁合资格人士参与初选。他又說，全國只會選拔兩個人成為在荷專家，但國家首次向港澳地區開放選拔，相信對最終入圍人員有合理期望，關鍵在於香港是否能夠推薦合資格人士參選。被問到如果有外國居留權或者持有 BNO 能否參加初選，孫東回應說，當局會按既定程序審查，如果有人希望放棄海外身份參選，將會由評審委員會處理。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網站今日推出騙案警示訂閱功能，方便市民以電郵形式接收最新的騙案警示訊息，進一步提高市民的防騙意識。市民可以掃描二維碼或者透過網址直接連結至訂閱分頁，輸入簡單的個人資料，包括電郵地址，就可以完成訂閱。每當中心就最新行騙手法將騙案警示上載至網站的時候，系統會自動將有關警示訊息發送至訂閱者已登記的電郵地址。市民可以按個人需要選擇訂閱特定類型的騙案警示訊息。警方反詐騙協調中心網站去年四月推出，根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統計，至今已經錄得超過7700萬次點擊。

像旧日过。 爱你爱到发狂， 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可以讨好全部人，无论你的人缘多好多受欢迎，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我觉得对不对？ Right， 这个道理 everybody 都知道的。 错。 我错？ 嗯，这句话以前就对，今时今日不对。 点解咁讲啊？喂， 坐低先啦。嗱，呢个都系我今日揾你嚟嘅原因，系咧。你公司最近系咪出咗个新歌星？叫 Sarah 系咪？ 系啊系啊，不过、 不过成绩就麻麻地系咪？或者坦白啲讲，一啲成绩都冇，我觉得啱唔啱 ？Right， 即系两只点咧？我跑跑腾腾，佢似乎咧冇乜观众缘。我哋公司咧。有机会咧，可能绝大部分都唔再帮佢再做下一只。 估到你哋啦，吓、做生意咁啊啱啦。嗱，我呢个新发明绝对帮到你。 咦？咩嚟噶？ 呢个咧系一个叫做魅力增强器，好似一个汽车遥控咁大，摆喺任何人嘅身上边，佢发出嚟嘅脑电波会令到方圆一里内嘅人。对抬住呢一个增强器嘅人有无可抗拒嘅好感，甚至会不能自制，系咁爱上佢。 真系咁犀利！ 你嘅歌手啊，带住呢一个魅力增强器起身啊，去到边都咁轰动，所有人都会中意佢，所有人都嗌佢个名，个个都要亲近佢，觉得冇咗佢唔得。你话呢啲阵势？使唔使嚟先？你想唔想要先？ 好啊，好啊，好啊！你俾我试下嗱，如果真系证实你所讲系真嘅话，重重有赏。 激到我咧，直到透唔到气啊！ 啊，冇错， 死 头先嗰啲观众啊，真系好疯狂啊！ 系啊， 唔单止佢哋啊，连啲记者系咁影，系咁影啊！我谂听日咧，你一定上头玩噶啦 ，Sarah， 望住我，今次你一定红。 点解会咁嘅？今日啲观众点解会咁疯狂噶？ 头先我咪俾咗个盒仔你嘅，有冇带出嚟啊？ 有啊，啊，想问下你。其实是什么来的？ 做什么夹在这里啊？放在下面。总之呢，好东西来的。以后出书带着它包本没错。 Sarah 先生，先生后台来的，你不可以随便进来的。 唔该你啊，我好想见下 Sarah， 我好喜欢她唱歌啊，我真的好喜欢她的，你让我见下她啊，你让我跟她聊一阵偈啊，唔该你啊。 算啦，她都入咗嚟啦。 Sarah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我叫阿文啊，我好喜欢你的。不过又好奇怪，我其实以前呢都听过你唱歌，嚟睇过你出 show 嘅。不过你唔知点解呢，个感觉今日同今日好唔同啊！我今日一见到你咧，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你啊！ 系啊，多谢你啊 ，thank you。 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吓， 呢位阿文先生，歌迷中意歌星好正常嘅事。不过如果你讲到做男女朋友咧，冇可能 ，impossible。你出翻去啊！ 冇啦冇啦，我求下你啊！我真系冇咗你唔得噶。 喂 你做我女朋友啊！ 喂呀 ，sorry 啊！ 食 K。 系， 同我带呢位阿文先生出嚟。 系，请出去先啦，唔该。 我一定会再嚟噶， 出去先，出去先，出去先，出去先啦，出去啦。 哇，果然犀利，估唔到呢一部魅力增强器真系咁劲 ，Siri 而家咧真系去到边呢？啲歌迷粉丝就跟去边，嗰种威势真系一时无两。不过每件事都有正反两面嘅，佢系吸引好多歌迷，但系同时都吸引咗好多痴汉。其中最夸张嘅就系呢个阿文，佢甚至试过第一集玫瑰花，然后单膝跪咗喺度话。 你啊，我求你嫁俾我啊！我认真噶。 当然，我唯一嘅选择就系石桥。石桥，带佢出去。不过佢真系好有恒心，赶完一次又一次，但系佢继续嚟完一次又一次，真系冇佢办法。点知有一日，我同 Sarah 喺 studio 影紧封面相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女仔，佢样嬲白白咁走埋嚟。问我哋，小姐，你问 Sarah 咩事啊？ 你系佢边个？ 我系经理人 ，manager， 有咩事？你同我讲啦。 咁好啊！ 哇，佢突然间掹咗把刀出嚟，好大力咁插过嚟、你做咩啊？ 仲有你啊！ 冇啊冇啊！你做乜嘢无端端要伤害我哋啫？ 阿文系咪你哋识噶？ 阿文， 阿文， 佢系我未婚夫啊！本来我哋谂住今年结婚噶啦，但系佢成个月都冇揾我啊！我琴日打俾佢，问佢点解唔揾我，你知唔知佢点讲啊？佢话佢已经唔中意我啦，原因系佢净系中意你啊！佢话要同你结婚、啊。 阿姐，你镇定啲，个傻仔一厢情愿咋，关我哋咩事、啊？ 咁你，总之我今日唔会放过佢啊！死啊你！ 放埋你啊！喂啊！咁而家点啊？ 我俾呢个盒仔咧，快啲攞开佢啊！只要嗰啲电波一发放出咧，个人就会中意佢啦，佢亦都唔会再伤害你噶，抌咗啦！ 吓，今日嚟影相，我谂住冇咩事，使冇带啊？ 唔系啩？惨啦！ 你哋而家讲咩都冇用啊！去死啦！去死啦！ 唔好啊！唔好、啊。 My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听紧风骚快活人啊，咁啊头先咧听阿马家姐啦，同埋 Yoyo 啦，同埋阿 Sarah 啦，讲到呢一个糖尿病啦，同埋即系啲甜嘅饮料啦，好似系叮一声咁样样，唔知点解咧？我虽然咧就唔系话真系好中意饮汽水嘅，但系咧近期咧我都少少上上地人嘅某啲嗱，以前咧我对柠檬茶咧就唔系特别好好嘅，但系点知咧近期咧我俾一只柠檬茶咧少少打冧咗啊，就系佢加入气啊，即系有气，好似汽水 罐装嗰只啊嘛， 系啦有气，咁我突然间觉得咦，原来又好似几好喎咁样，咁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哋咧夜晚咧我而家惯咗咧。食咩都好啦，我要饮少少白酒，好似味即系冇嗰种白酒嘅味咧，就好似觉得好似嗰日冇食过嘢，系争啲咁样样。即系我谂，其实你会唔会啊？即系对某啲饮品或者系某啲嘅 snack 咧，你呢啲有钱人要饮白酒，我真系冇办法。 唔关事嘅 ，我真系冇呢啲嘢。 讲埋啲无无谓谓嗰啲， 你做乜瞪大对眼望住我？ 我觉得系啊嘛，白酒又见贵啫，唔系唔系嘅，唔关事。嗱，我会觉得嘅就系有时咧，你嗰啲食物对于你嗰个诱惑咧系好奇怪嘅。你有时会突然之间嘅就系有一段时间系对嗰样嘢嘅就日日都可以食，你冇试过？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我讲过噶啦，有一个嘅就系有朱古力味嘅粟米片咧，我日又食，夜又食，一有。时间咁，我就倒啲奶落去就咁食。 朱古力味嘅粟米片 系一个朱古力味嘅一个粟米片，冇错，加鲜奶变咗朱古力奶嗰一只。O、okay? K，我唔讲牌子，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对于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好似上咗瘾咁样咯。差唔多维持咗三个月之后，我突然间有一日，哇，我唔想再食啦。就收手了 哦，系， 好奇怪啊！嗰次 系，你有冇试过？ 我嘅定力都几好，我好少上瘾嘅。 嗯， 系啊， 任何嘢都系， 任何嘢都系，系啊，即系话 窒人咧，窒人有冇上瘾？ 我都冇呢铺瘾。 佢冇啊，佢冇俾人窒啫嘛。 咪咯， 系啊，俾人窒噶。 但我有铺瘾俾人窒。 我觉得你系，因为你窒唔到人啊嘛，所以俾人窒咯。 原来系咁嘅，哎呀， 搞错晒啲逻 辑啊你。知道，收到。 会，但系有一排，譬如汽水咁先，我已经好耐冇饮汽水啊。 嗯，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系有气嘅柠檬茶啫，但系就唔系，唔知咧突然间对汽水咧好似有少抗拒咁样。 嗯， 觉得佢太甜啦，同埋 我睇下食乜嘢。 系啊，食太咸嘅嘢，火锅一定 冇得倾，冇得倾，系啊。 一罐起两罐子啦。 同埋我就觉得系咁样咯，即系譬如可能嘅就而家咪有好多啲咩低糖咩咩嘅，我咧一系就唔饮，饮嘅话就饮 original 嗰只。 梗系啦，嗰啲都唔饮 嘅，嗰啲唔好饮嘅， 唔好饮。 系啊，所以我觉得无谓咯。不过话呢一排嘅话，我自己就开始戒咗，唔好饮咁多酒。 嗯， 你又戒酒啊？ 我开始戒酒，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去到有某个地步咧，如果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话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系啊，系咪？ 系 啊，系啊，你控制唔到嘅话，你就每一样嘢，我觉得都要 under control。 啱，同埋咧，即系响身体出现状况之前咧，停咗系好事嚟嘅。 因为每一样嘢嘅话，都系过犹不及噶嘛。 手震啊！ 出到去到手震先停啊！ 飲酒會手震， 你 點解你會手震嘅？係 咯，你係 咩情況之下？你咩情況之下隻手震啊？ 係啊， 一個人嘅時候隻手震啊？ 係啊。 好啦，大家做個健康快活人。 哇！又一日啦， 又一日啦， 冇錯。 聽日同一時間十點一點，跟住我哋三個陪大家。OK， 好的。 继续享受呢个星期一，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执好个书包先，拜拜。